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上午5点，台风暹南诺集结在釜山之东北偏东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朝鲜半岛至日本海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风势较大，气温稍低。中秋节前后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以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4级。渐转吹东风4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北风4级，渐转吹东风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4级，渐转吹东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1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26公里；东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10公里；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最后是西沙，无风，能见到17公里。以至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美国假期，美股休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40.6。瑞士法郎0.98，加元1.315，人民币6.935，英镑对美元1.153，欧元对美元0.993，澳元对美元0.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0.31美元，卖出1710.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老板，由2022年6月17日起，雇员因为遵从隔离令或检疫令等指定防疫规定而翻唔到工，缺勤嘅日子会视为病假日，雇主需发放疾病津贴俾合资格嘅雇员。 系啊，如果雇主解雇因为遵守指定防疫规定而缺勤嘅雇员，会系不合理解雇。 想了解多啲，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彩虹上的你听到吗？ 創作呢一首作品 ，AP 係想悼念佢嘅外甥女 Amelia 嘅。當收到 demo 嘅時候，填詞嘅 T-Rex 咧就發現 Amelia 嘅發音同 chorus 嘅旋律其實係非常配合嘅。所以填完之後 ，AP 亦都決定將呢一首歌曲命名為 Amelia。作曲 AP 潘宇軒，填詞有 T-Rex， 編曲監製陳夏威。上榜五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有 A.P. 潘宇谦 Amelia。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早晨！时间嚟到六点十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 Barbie 林慧喺呢一度噶。咁啊，今朝早翻嚟嘅时候咧，依然天气都系有少少凉凉地啦吓，但系咧都估唔到，竟然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室外录得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60%，再加埋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噶。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成日都讲意外，意外即系意料之外。好啲嘅理解，即系话人生充满挑战，充满住未知，充满住好多难以预计嘅一啲会发生嘅事情。无论系遇到嘅人，可能令你觉得好意外；遇到嘅事情，又或者系发生咗一啲唔好嘅事件，令到你觉得呢啲系意外。我哋每一日嘅生活总系会充满住一啲未知嘅期待同埋意外嘅。我自己今朝早都遇到一啲小意外，不过唔知呢啲意外到底系会构成几大嘅伤害。自己都未知啦，可能都陣間要問一問啲專業人士先知到底發生咩事啊！不過重要嘅唔係遇到啲乜嘢，反而係用一個乜嘢嘅心態去對待。有好多人咧遇到一啲意外、意料之外嘅事情咧，可能會用一個好彷徨嘅態度去面對啦。但係其實咧，遇到意外最需要嘅就係冷靜，同埋要思考一下到底用咩方法去處理同解決。当然啦，可能你会觉得哇，遇到意外嘅时候，有机会系伴随住好多自身嘅痛楚啊，或者系啲情绪啊、情感啊、恐惧啊等等啦，咁都人之常情嚟嘅。所以若然咧喺呢啲嘅事件，无论系一啲可以解决嘅事情，定还是系需要人哋拯救嘅时候咧，最好睇下身边有冇人啦。如果身边真系冇人嘅时候，亦都睇下会唔会咧可以触及到一啲嘅装置，譬如好似手机啊咁样啦，可以揾人帮手咧，会唔会可以做得到呢件事呢？点都好啦，我自己就觉得保持冷静系最紧要嘅，亦都好似每一日嘅新开始一样。如果你呢一刻啱啱擘大对眼，谂紧到底今日会遇到啲乜嘢未知，令到你好意料之外嘅事情，记得遇到任何嘢嘅心态都要正面，都要开心，同埋都要冷静。冷静啲咧，有清晰嘅思维同埋头脑，就可以谂清楚事情应该要点样解决啦。我总相信咧，任何嘅意料之外都会有解决嘅方法嘅。如果你相信的话咧，事情总会向好嗰方面发展。当然啦，你自己都要有少少嘅帮助同埋助力啦。 正面地去諗下啲事情，我相信总会有解决嘅办法嘅。所以就算係任何嘅意料之外，都希望大家冷静处理呀。送走了林忆莲的早晨，希望可以为你带来多一些宁静的力量。这首歌也都是耳熟能详。 近一张每样话题总不适合你，近日夜深相聚飘起一抹冷漠空气，在这天是你是无大小多么生气，谁人亦可知你将别离，落寞 地躺在睡床，时时抱紧你，但是目光躲避，令我可感到你在转移，没说出，亦领会谁在撩动你，抛开苦痛去解脱自己，让你那些冷却热情另有生机。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明天再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离开我以后，季节冷暖天气，我也置之不理，愿平时也再不记起。离开我以后，我会着冷这地，晨早冬夜薄尽漆黑想念你。离开我以后，最了会看到你梦中方向变搞地，接近你、我在预期你会说舍弃，问事实怎躲避，再倒数将要每日想你。若这刻，若最后无力留下你，将消失勇气释放自己。就算某天我吻别人，亦当真你。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明天再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离开我以后，季节冷暖天气，我也置之不理，愿平时也再不记起。离开我以后，我会像留这地，晨早冬夜薄尽漆黑想念你。离开我以后，最了会看到你梦中方向永久地。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明天 来自张学友离开以后。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不知道听着收音机的你呢，有几可需要去省一些顽固的污渍呢？如果要省一些顽固污渍的时候，是不是好使劲出尽力都觉得好费劲都搞不掂呢？例如是那些的锅的煲底，有时煲东西的时候，哇，那些这样的污渍啊，同埋那些尤其是在煲上面那些黑色的焦呢，真的好难可以铲得走的。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些好方法可以悭力啲又可以有效咁样去除这些渍呢？之前有朋友都跟我讲过话，可能用一些醋啦咁样，到底是不是真的单纯用醋加水就可以呢？同埋闻住嗰阵浓烈的醋味，那个比例啊，或者系嗰个方法咧，要去处理的时候咧，可能都几辛苦噶。网上咧睇到有一啲嘅分享咧，就话醋咧的而且确系有用嘅，因为咧醋尤其是白醋啦，佢系可以咧帮手软化到啲污渍嘅。不过咧，单纯用醋咧，可能就真系要好用力去省咧，先至可以有啲效用啦。因为咧，始终都系流质嘅嘢啦吓，始终醋都只不过系液体啦。如果你好要去省干净嗰啲渍嘅时候咧，可能你就要用好大嘅力啦。咁但系如果可以再加一啲去污能力好强嘅东西，又或者再帮佢加啲摩擦力的话咧，可能就会容易啲铲到啲嘢出嚟噶咯。 咁到底加啲乜嘢好呢？哦，原来白醋再加埋一啲小苏打苏打粉啦，原来嗰个苏打粉咧嗰个去污能力系好强嘅，咁所以咧再加埋少少个苏打粉，最好咧就系头先话加啲摩擦力，咁可以加啲乜嘢咧？唔通加石仔咩？又唔想整翻个煲嘅时候，当然咧可以加一啲比较天然啲嘅嘢，咁可以加埋食盐，就是、利用埋食盐嘅呢个果粒感咧，喺清洁嘅时候帮佢加多啲摩擦力，咁样捽捽捽捽捽捽咁样。如果真係好顽固嘅时候呢，都可以加上少少嘅清洁剂。因为清洁剂本身亦都係有呢个清洁嘅效果啦。咁如果呢将头先嗰几样嘢啦，盐啦、白醋啦、梳打粉啦，再加埋少少嘅清洁剂呢，咁佢建议可以呢事先搵一个少少嘅容器呢将呢几样嘢沟匀先嘅。沟匀咗之后咧，就可以再将佢咧，就系喺个煲底一啲你好想清洁嘅顽固污渍上面咧，就系搽满佢，铺满佢先。当然啦，如果你真系好心急，觉得佢好顽固嘅时候咧，你可以用一啲嘅刷啦，或者系百洁布咧去捽下佢嘅。嗱，当然都要睇下你嗰个嘅质地系唔系真系可以俾你咁样承受去摩擦佢啊，因为有啲镬咧或者有啲煲底咧一省就会花噶啦，咁你当然都要谂一谂到底用一啲乜嘢嘅物料啦去将佢清洁啦，可能用毛巾啦，如果你真系觉得好劲锡佢，又或者可能用一啲咧比较嗰个嘅纹理会窄啲嘅布，咁啊可能就可以保护到你嗰个镬或者个煲啦。咁不过咧，如果真系好顽固的话咧，其实建议大家咧可以用一啲厨房纸咧铺咗嗰个污渍嘅地方先，等佢噏一噏先，好似人哋铁打噏药咁，噏佢15分钟咧，原来咧就可以令到嗰啲顽固污渍咧有效咁样溶解。咁当你再去清洁、再去擦佢嘅时候咧，就会容易好多啦。最紧要都系悭力啲嘅方法啦，令到自己生活可以更加便利。咁啊，希望所有嘅镬啊，各样嘢省完之后咧，都可以光洁如新、干干净净，省到粒粒拎啊！ 唱就无用心虚，再成就宏愿前别撤退，陪着我没有办法都继续吹。低洼中小丑鱼再友善，也被泥石修片。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喝污水快浸掉半边。望住河面流动。再迷失心思，你就吻着我多合时。再衰你是唯一可以，背后托着我无限痴。浮浮沉于水里，未见未来，未知我存在。未离旁边的你，在等未来，两人流浪看海。足后你我可恬静抱紧灵魂，愿没坏事滋生，运足后也企稳，再赠你上灯。低洼中小丑鱼要变脸，女自人浪凶险。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刻苦水里浸没每天。好爱就对吧，我太过厌恶吧，不够可信无差，专注工作把你分了吗？

盼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白元浩咧就打唔到住，暂时阿林慧代佢打住俾阿钟哥先啦。早晨，钟哥。 早晨啊，芭比。 哎呀，点啊？你今朝早望出天嘅时候，而家到底系咩天色咧？天光未噶？ 灰色。 灰色。灰色， 不过咧呢个灰色咧又唔系话真系好灰， 嗯， 即系同人生一样啊，真系。你以为好灰咩？其实佢唔系好灰嘅，而且远处仲望见阳光添，唔使担心。 咁咪咧有啲曙光，有啲希望。 不过好明显系一种秋天嘅感觉，即系成日琴日我哋都讲啦，系咪秋天定夏天咁样啊？真系有啲秋天晨光嘅感觉。 嗯，咁应该都几有风味，几有 feel。 啊，都 OK 啦。秋天嚟讲咧，我个人就好中意嘅。 嗯，点解咧？因为凉啲， 咪有诗意啊嘛。 吓， 啱我个 feel。 都系，啲文人都系中意啲凉凉地，有啲 feel 咁样吹下过嚟，诶，几有型咁。 系啊，亦都系咩？即系爱在深秋啊，一定有个秋字咁样噶嘛。 吓，咁会唔会刺激创作咧？真系秋天嘅时候。 其实有嘅，有嘅，即系譬如幸运大抽奖都有个抽字啊，你好开心系咪先？嗱，今日咧就想讲话发梦啊。 嗯， 我琴晚发咗一个好长嘅梦。嗱，究竟个梦好长啊，定还即系发，定还是我发梦嘅时间好短，个梦好长啊？定、还是我真系嗰个梦好长，我唔知啦。总之喺我个梦里边经历嘅时间好长。 嗯， 所以而家好攰啊。 系 系啊，因为。我经历咗好多日啊，喺里边，而我 好多日添啊， 好多日里边发生嘅事咁。咁我喺度谂，即系又系谂翻转头啊。喂，究竟发梦即系庄周梦蝶啊？喂，究竟你系只蝴蝶定还是你蝴蝶系你咧？咁但系你有冇留意一样嘢？我真系冇发梦，自己唔系一个人咯。 嗯，即系从来都系用一个人嘅形态出现嘅。 争在你系一个乜嘢人？嗱，我曾经发梦我自己识飞， 嗯，呢、這个好多人都试过， 系啦系啦，我曾经发梦自己潜水， 嗯， 即系唔使上嚟透气， 嗯、 我曾经发梦自己跑得好快，即系好似一超级英雄咁样， 嗯， 但系你无论用或者一个普通人啦，无论你用乜嘢角度， 嗯， 但系都系一个人嘅角度咯， 系， 但系究竟有冇人试过发梦唔系一个人呢？ 嗯。 即系呢个我反而突然之间今朝起身嘅时候，啊系，点解我咁多年发梦未试过梦见另一种生物嘅存在啊？ 嗯， 即系都系呢个角度，你冇试过发梦自己唔系一个人嘅存在？ 我又真系都冇试过，我都系发出梦都系自己用人嘅形态嚟出现噶，真系。 系咯，啊，点解咁奇怪咧？咁、但系庄周梦蝶，咁当然咧，佢呢个就系一个比喻啦。 嗯， 咁但系系咪真实会出现嘅咧？嗱，咁又奇怪啦，如果。你发梦自己唔系一个人嘅存在， 嗯， 咁你嗰阵时谂紧咩嘅咧？咁你系用紧一个人嘅思考，咁你未知系都系一个人， 嗯、 不过你嘅外形唔系一个人啫。 系啊，咁其实都系人、哦， 都系一个人、哦。 嗯， 咁所以咧谂到呢一度咧，我就觉得我需要再瞓啦、 嗯， 因为我觉得喺我清醒嘅时候，我冇办法揾到一个答案。 所以要瞓下先，嗯， 我要继续再瞓啦。嗱，所以我今日咧，我唔翻嚟住， 吓，我俾你瞓多一分钟好啦，钟哥，时间唔早噶啦。 如果你作为老细，个员工同你用呢、這、一个原因话，老细，因为我想参透一下人生，所以我决定瞓一瞓觉先。嗱、 嗯， 我今日我唔翻工啦。你有啲咩嘅感受咧？ 嗯，我会喺度谂紧，嗯，咁你既然即系顿咗之后咧，可能咧我都唔需要再做你嘅老细啦，你可以自己再做自己嘅老板啦，为你自己的人生做主咯，咁咯。嗯、 好啦，咁我既然系咁样嘅话咧，我都系唔瞓住啦，我翻嚟先啦。 系啦，系啦， 翻嚟再倾。 好啦，阵间见，唔该晒，钟哥。 梦幻地掉下糖果吗？吃了。 望到宇宙，可多么触碰到，极期待以后失重的四周我受够。人人在斗，我到了这里，我已成长对吗？跟构想不似是吗？这里到哪里？这叫成长对吗？连这家族中谁人愿接受？回顾过往，期望消失于气流，成人难被眷佑，难怪我惯了儿童哭清洗。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百科。 晨光百科咧，同大家讲一讲咧，呢一种成日大家都会遇得见同埋见得到嘅生物就系蜗牛啦。喺过去夏季嘅时候咧，落雨特别系打风啦，哇，真系周围咧，特别系如果你见到有花丛啊、有泥泞嘅地方咧，都会充满住蜗牛嘅踪影噶。嗱，蜗牛其实都属于系一种陆生嘅螺类，佢都系一种螺类，因为佢有个硬壳啦，大家就会谂到。 在生物学上面属于是软体动物当中的腹足纲。虽然蜗牛这个词就包括了很多不同的科和很多不同的属类的动物，不过它的身体结构其实都是很相似的。亦都讲到咧，蜗牛其实同田螺或者海螺咧，基本上嗰个身体嘅质感都系差不多嘅。不过咧，目前咧，除咗话法国啊或者系非洲啊东南亚国家之外咧，其实都冇乜国家会攞蜗牛当做一个食材嘅。即系我哋而家见到嗰啲蜗牛咧，都系由得佢同我哋和平共处店行店过嘅啫，最多同佢 say 个 hello 啦。既然讲到佢个身体结构咁相似，咁点解大家又会食呢个海螺同埋田螺呢？因为好多人咧，即系喺唔同嘅餐单里边咧，都会有呢啲东西同埋食物嘅出现啊。其实咧，蜗牛嘅身体结构咧，其实佢都系有肺嘅。讲翻。而有肺类的蜗牛其实是占了蜗牛的大多数，体内有肺部是进行呼吸的作用，并且它们是属于雌雄同体。在有肺类的当中亦都是以这个真肺目占了大多数，而真肺目当中又真是很常见的蜗牛，就是我们会成日见到的那些品种了。当然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上科学堂都有学过的。蜗牛呢它有很多不同的结构。如果在我们自己最常见到的就是见到它上面那一部分是硬，下面那一部分似乎是软。也都靠着它的触角各样东西去到帮它前行的。生活环境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很喜欢在植物丛里面去躲避，因为他们喜欢一些阴凉的地方避免晒太阳，而且都喜欢宁静的，不喜欢被人干扰得到。所以通常都会在一些原生林又或者是杂木林那里就喜欢生存的。而在冬的时候，譬如现在入秋天气干燥，可能他们就不太喜欢了，在冬天更加会冬眠的。而在熱帶生活的這些冬天或者是冬天之前這些比較乾燥的時期呢，他們就已經會冬眠了。所以呢可能在這個季節開始呢就會越來越少見到蜗牛的蹤跡。不過如果見到它的時候呢，我自己都有一個習慣的。我喜歡呢將它們呢，如果它是在一個很多眼或者是我覺得很危險很高危會被人踩中的地方呢，我都會可能找一張紙啊或者找紙巾呢捏一捏，可能將它移動去一些比較近花叢啊或者不是路中心的位置，咁样好似比较安全啲啊。如果你见到有小动物、小生物嘅话咧，都希望你可以同佢哋和平共处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obby。 今个星期六呢就是一年一度諗起都舐舐嚟嘅佳节啦。中秋节都好多好嘢食㗎喎。 係呀係呀，第一样嘢特别就係月饼啦。我都见今年啲月饼呢多咗好多唔同味呀。即係连传统嗰啲呢，除咗有即係白莲蓉有黄呀、普通嗰啲黄莲蓉有黄呀、跟住又有啲咩陈皮红豆呀、又黑芝麻呀嗰啲，即係好多好多。跟住到嗰啲迷你又有冰皮啦、榴莲月饼啦，跟住又有咩流心呀，好多唔同嘅。哇，真係吸引得好緊要。我聽見都好多人呢屋企入面已經唔同款都擺咗喺度，就話點算呀，食幾多好呀咁。 咁如果係咁嘅話呢，相信就算食幾多呢都要注意下嗰啲營養同埋成分喎。食咁多都應該冇益㗎嘛。 確實是，即係如果以傳統嚟講嘅話，咁大大個其實個卡路里都幾犀利嚇，即係講緊大概啦，即係 average 係800卡路里一個啦，咁係啦，因為啲黃啊嗰啲都佔咗幾高嘅卡路里，係啦。咁如果你話正常一個成人一餐都係講緊大概平均分可能講緊500-600卡路里嘅話，即係一個咁嘅。其实可能大啖三四啖食得晒嘅话呢，比起一餐饭仲多卡路里，其实都好犀利。 系啦，咁有啲就会可能真系个我知道，有啲真系当咗一个定餐，我食咗，咁我唔食饭咯，咁其实咧都系始终唔能够嘅，反而即系试佢做一个甜品仔，咁我又觉得可以接受，即系可能话，我都真系好多，咁如果唔食又会可能变啊，咁点食法嘅话都系即系讲紧细细份，每日可能讲紧下午茶或者可能饭后甜品，咁食蟹仔啦，咁即系最理想嘅就可能喺四分一以内嘅一个份量，或者一个迷你月饼咁样嘅话，咁200卡路里左右都尚可接受嘅。因为点解呢，即系讲真，有阵时好似听落去月饼好差，但系如果有啲人可能晏昼会食炸鸡翼啊、西多嗰啲做一个下午茶，其实一个月饼迷你嘅个威力都唔及一个西多加只炸鸡翼咁 heavy 嘅。 嗯，所以即系自己都系要量入为出啦。如果咧啲体力劳动多啲嘅人士咧，系咪变相都代表可以食多少少都唔怕咧吓？ 可以咁讲嘅，你消耗得嚟嘅，你可以摆翻嗰个卡路里落去嘅。即系譬如，我为咗要食月饼，我做运动平时就做500卡路里，我今日做800，我去食翻个嘅。咁理论上喺嗰个卡路里上系可以消耗到嘅。咁但系都要注意翻，始终个油啊或者糖咧，即系真系食得太多或者密密食嘅话，确实都对身体嚟讲有好多唔同嘅改变嘅。即系譬如有机会可能会增加。即系衰老速度啦，因为糖分高啦，咁而啲脂肪亦都可能会即系增加咗啲心血管嘅健康啊，或嘅风险啦，咁或者可能亦都会有阵时咧，唔觉我哋有好多都系膳食上咧，啲糖分啊、脂肪会引起身体入面好多唔同嘅一啲不察觉到嘅发炎啊。咁所以都要即系注意翻，系咪真系话做咗运动就一定食得可以多个月饼咧？咁其实都唔系建议嘅。不过暂短时间嘅话，即系一个好短时间，我真系要食啲月饼，我又唔想有体重问题，咁就做下运动去消耗下咯。 嗱 ，Mimi 啊，我自己谂得到咧，传统月饼咧，感觉上油分好重啦，糖分应该都唔少啦。其实咧，最致肥或者系最高危嘅成分咧，当中有啲乜？嘢喺度咧， 嗱咁你讲得啱噶，即系个糖佢一定要多，唔系点做一个甜嘅月饼咧？咁系啦，咁而家都有一啲叫做低糖啲嘅即系选择啦，咁但系即系都唔可以讲话会唔会话我食嗰啖会少过一茶匙糖咧？咁其实一定预咗，你讲紧即系一口嘅棋子嗰啲细细个迷你月饼，或者甚至乎可能讲紧四分一蟹嘅一啲嘅大月饼嚟讲咧，都一定多一两茶匙糖呢个份量。咁所以即系其实个糖都系几威力大啦，咁同埋亦都差莲蓉啊，或者可能讲紧啲豆蓉啊嗰啲都会有油嘅出现啦，咁所以都唔系话一啲非常非常即系真系健康嘅选择，咁就大家要去即系小心自己个健康问题咯。即系譬如有血糖高嘅人士要注意翻，真系唔明白中秋节唔系话即系我血糖就一定唔好食嘅都可以，但系要控制翻个份量，即系浅尝咯，成日都系叫浅尝啦。因为另外仲有好多嘢食噶嘛，中秋节又有水果啊呢啲咁即系样样嘢。都是浅尝的话就可以各种都去吃一下开心一下过一下节咯。 嗯 ,Mimi 啊，有没有什么人士呢是吃月饼呢完全不惊，又或者有什么人士呢是哇吃少少呢都真的要注意的、哦。 完全唔驚嘅話咧，咁我諗基本上就即係暫時健健康康啦，或者驗身都發覺冇乜問題嘅話，咁真係喺過節時食個月餅，又唔會話突然間就變咗糖尿啊，又血壓高啊，或者可能膽固醇高嘅，呢個就應該正常就唔會發生嘅。都如果即係注意翻，即係基本飲食都做得好嘅話，咁但係反而就真係邊啲人要去注意翻，即係要唔好食咁多咧，就係講。讲紧啲真系合头先个提过嘅糖尿病人啦，因为个糖分好高啦，咁或者一啲即系心血管都唔系咁好噶啦，唔系咁健康嘅人士都要注意翻嗰个摄取嘅份量咯。 咁今朝同阿 Mimi 讲咗咁多咧，大家中秋节咧真系要自己节制下吓。我以前妈咪咧就教我一个月饼咧，因为团圆啊嘛，一家人就将佢越得多份咧，分俾越多家人一齐食咧就越好嘅。到我长大之后咧，就发觉呢个咧就唔系只系团圆之道，反而系健康之道吓。咁就成家人每人食少少，浅尝下咧就最健康啦。 系啊，讲得非常之好啊 ，Bobby， 绝对认同。 好啦，咁啊，今朝同 Mimi 倾住咁多先啦，唔该晒 Mimi， 好，唔该晒 Bobby。 欢迎送上来自侧田的你好啊。 当中16人在深切治疗部留意。天气方面，

上时间嚟到7:08，咁啊，今朝早咧天气应该相当之舒服啊。室外录得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61%，亦都要咧提一提大家啦，因为咧红色防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现正生效嘅。咁啊，今日咧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咧约35度，吹微风，咁啊渐转咧系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间中系有骤雨。风势较大，气温稍低嘅，而中秋节前后咧，亦都系稍为短暂时间有阳光啦，同埋会有几阵骤雨嘅，亦都要咧，即系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咧，睇一睇一啲社区练习嘅通告嘅。今日咧由上午嘅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系进行社区练习嘅。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另外咧，亦都同样系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除了有林伟直播室之外，还有 Didi 啊，早晨 Didi， 早晨啊 ，Barbie， 睇一睇今日路面嘅情况系点样咧？ 好啊，咁啊，同你哋大家讲下啦，都系咧恒常嘅车龙啊，公主道过海咧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电话机楼，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咧个樽颈位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嘅。咁另外咧，荃灣西流角路咧就較早前有爆水管啦。咁今日嘅封路咧就少少改咗噶，就係、是、西流角路同埋城門道咧就近住豪輝花園啦，就唔係介乎城門道大學道一段啊，係西流角路同埋城門道都係近住豪輝花園嗰段咧需要全線封閉啦。咁另外咧，青山公路去美孚方向荃灣段啦，近豪輝花園嘅慢線咧都係封閉，咁所以受影響嘅巴士路線咧仍然係需要改道行駛嘅。咁但係經過嗰度咧就要留意啦。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系啊，我始终觉得咧，即系九月头咧，大家都系要提早少少出门啦，特别系因为咧，我觉得翻学嗰啲时间咧，都仲未系好一样，有好多学校咧都唔系话一次过开学嘅，而系分级咁样开学 啦，分段分时间开 嘅，系啊，都会啊，所以咧就系而家越嚟越多嘅年级嘅同学仔咧，就可能陆续真系全部都翻晒学嘅时候咧，咁呢两日同埋上个星期四五嘅嗰啲交通情况同埋时间咧，又可能会好唔一样咯， 冇错，好唔一样嘅，唔净止系翻学嘅时间啊，巴士嘅路线咧都好唔一样啊，今朝嘅时候想同大家讲下啦，就系北区有5条嘅来往屯门啦、元朗同埋天水围咧，佢哋俗称叫做屯元天嘅巴士线咧，就有改动，又会有啲取消咧，又会有啲加嘅。咁啊，各位留意一下，会唔会系牵涉到你搭嘅巴士线？咁啊，同大家详细解释下啦。 好啊， 就系261号 S 啦 ，S for Sugar 就更改咗个行车路线咧，就会改咗咧就经石排头路同埋镇环路嘅，咁加咗几个巴士站嘅，261 S 啊 ，S for Sugar 啦，就系石排站。中電、台山小學同埋大興體育館，即係一共加多呢4个站嘅。咁另外就會取消咗咧一個站咧，就係健身村嘅樂生樓對出個站啦。好啦，咁261号交叉咧就 X 啦，屯門段嘅就會去延長到去掃管笏啦，就唔經元朗，咁就會加多咗幾個站，就加多咗咧就係黃金海岸啦、三聖啦同埋智樂花園。系啦，就加多咗3个站，就会减咗咧，就系唔经元朗嘅嗰条路嘅。好啦，276咧就系去上水方向，就会加咗呢个宏达路同埋平汇街啦。咁另外咧就系加咗呢个凤池村同埋嘉计会两个站，即系276去上水方向咧就加咗两个站，凤池村同埋嘉计会啦。取消咗个站咧就系水边围村。好啦，276C 即系276K 啦，就系会加咗长华村、清河村、粉岭站同埋华心村呢几个站嘅，咁系冇取消到噶，就加都好啊，咁啊几好啊，服务多市民啊，加多几个站就系、是、长华村、清河村同埋粉岭村啦，同埋华心村。好啦，276P 咧就是、P for Peter 啦，去上水方向嘅就系、是、取消嘅啫，就亦都冇加嘅，取消咗车站就系凤池村同埋山水楼呢两个站。咁啊，各位如果系搭到头先我讲嗰5条巴士线咧，就要留意一下边个站加咗啊，边个站减咗，咁就变咗唔使行得太远咯。因为你知啦，有时一个站 站的距離好遠的。 嗯，同埋亦都要咧，即係預留翻，始終佢巴士停站啊、上落人嘅嗰啲嘅時間咧，又會多咗啦。咁如果你係即係校到啲時間啱啱好好問啊，又或者係咧本身即係自己啲未留話好多好充裕嘅時間嘅時候咧，咁要再預早啲啦。不過估大家都醒目嘅，即係尤其是呢啲時候咧，朝頭早啲繁忙時間咧，都會再早多幾個字出門口嘅，即係預早話有啲乜嘢嘅意外啊，或者有啲乜嘢嘅路面情況咧，有時可能要 hold 一 hold， 停一停，等一等嘅時候咧，即係都要有啲空間可以俾自己去有個 buffer 位咯。 係啊，啲長輩成日都係咁講嘅，哇！你出門口真係唔好預到咁問啊，翻工你真係你例如要六點鐘翻嘅，你真係五點半好，你五點半翻到去，早半個鐘頭，即係我哋以前嘅前輩教落真係要咁樣。 係啊，啱啊，咁啊，所以即係今朝早咧，大家都係咧預留充足嘅時間啦。好似頭先阿 Didi 話齋咧，有幾個路線咧，即係團圓天嘅幾個巴士路線咧、加咗一站， 冇錯。 因為我好中意個名嘅團圓天、屯門、元朗、天水圍嘛，加埋咁啊，可以留意一下會唔會係自己朝頭早搭開嘅嗰啲路線啊？咁就記得提早少少出門口啦。 係， 好啦，唔該曬 Didi。天气方面咧，问下阿奥先，早晨啊，奥。 喂，早晨啊 ，Bobby，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 嗯，点啊？感觉如何啊？系咪好秋意浓咧？ 系啊，都系秋秋计啦。咁啊，不过你哋头先咧讲话啲员工咧，即系预早少少，我系好认同嘅。啊，不过咧又调翻转咯，我哋呢啲年纪咧，都已经有啲人系同学仔啊，成为嗰啲管理层噶啦嘛。 嗯。 不过佢话咧。依家好多企业咧，其实翻工迟唔迟到咧，唔系好理嘅。 系咩？即系唔使打卡系咪？ 系啊，最紧要就系你做晒啲嘢啊！即系我哋做电台咧，正点翻嚟啦。你试下头先六点钟你唔翻嚟开 就大件事啦。 系啦、啊，可能要轻谈嘅同事帮帮手啦。不过你话调翻转头，即系真系一间企业，你当做金融又好，或者做其他管理行业啊，或者。叫做做商業機構咁樣咧，咁你話長期遲到梗係唔好啦。咁但係你話偶一為之，或者一個禮拜有一兩日遲到咧，其實好多公司都唔係好理 嘅。 係啊，呢個都係幾唔同嘅一個文化咯，同我哋舊時細個出嚟做嘢，我一定要準時啊，要勤工獎。首先依家冇勤工獎啦、第二嗰樣嘢就係即係可能準時咧，因為疫情 work from home 咧，都變得有少少。唔同咗啊个意思， 都系。 譬如 work from home 咁样，我哋视像会议，咁网络嘅问题迟咗入嚟，早咗入嚟，呢啲全部都系未必控制得到咯。咁啊，呢个都系小弟呢一两年嘅观察啫。咁啊，观察埋天气啦，今日都系好天嘅晴天啊吓。咁啊，望到天空咧，啲云多少少遮住个太阳嘅，咁令到等车嘅同学仔咧冇咁晒都 OK 嘅。好啦，咁啊，详细天气咧就交翻俾芭比同我哋多讲少少好嘛？ 好啦，唔该晒啊！我都好同意嘅，即系而家啲企业文化咧系有改变嘅，咁啊时代会进步噶嘛？可能真系学欧话斋咧，随住疫情嘅一啲转变咧，大家有啲新嘅常态啦，发现其实啊，如果个工作效能冇改变咧，其实就算个工作地点有所改变啦，都系靠住好多唔同嘅现代科技同埋唔同嘅新模式咧，去到维系同埋联系。咁啊，最紧要生意都系倾得成，即系用任何嘅渠道或者早啲倾，迟啲倾，倾得成先系最紧要嘅结果啊！好啦，本我哋。地区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今日咧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咧系约35度嘅，吹住微风，咁啊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间中系有骤雨，风势较大，气温咧系会稍低嘅。中秋节咧前后短暂时间系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咁啊，今朝早咧暂时咧嚟到呢个时候咧，都仲见到系二字头嘅气温啦，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系64%。现时咧亦都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加埋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现正。生效嘅，而今朝早咧呢一个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2至5嘅吓，哇，个氛围都几大，2至5，低水平至到中水平。不过我觉得咧，任何嘅天气咧都无碍心情嘅，特别系如果你个心态健康，个人正面积极嘅话咧，亦都完全系无阻你任何嘅情况。就算交通系点样都好啦，天气系点样都好咧，都唔会影响到你嘅好心情嘅。这个时候我哋听一听晨光大学今朝早有周华山博士同我哋讲下。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一个环节咧，当然请嚟咧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讲下啲情绪疏导嘅一啲方法啦，同埋小贴士啊！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不如今日咧就由职场上面讲起啦，因为咧大家都知道近排啦，即系因为疫情嘅缘故，好多打工仔为咗保住份工咧，咁啊有阵时 OT 啦，咁啊受好多嘅压力啦，咁啊老细咧永远都觉得咧员工啊唔够努力，或者做得未够好咁样啊吓，咁究竟点去解压咧？咁啊，先讲员工个层面啦，即系小职员个层面啦，多唔多呢啲求助嘅问题咧？近排吓，周博士， 系啊，欧你讲得好好啊，近期因为个社会环境整体其实全球都系啦恶化啦吓，咁变咗喺工作层面好多人都面对好大压力，可能冇咗份工啦，要 OT 啦，或者承受好大各方面嘅，甚至有啲觉得唔公平嘅对待嘅吓。咁面对咁嘅情况，特别从打工仔嘅角度啦吓，咁我都有三点值得留意嘅，值得留意系帮自己嘅吓。第一咧就真系要懂得有效嘅沟通，懂得有效嘅沟通吓，即系而唔系就咁喺度硬食，亦都唔系净系喺度哇要抗争老板咁样，结局大家都输咁样吓。咁个有效沟通好重要咧，就系要代入老板嘅位置，理解老板嘅压力，因为老板嘅心态同打工仔嘅心态完全唔同嘅。打工仔净系喺我依刻嘅。而老闆一定要睇長遠，我明年交租我已經唔夠啦，或者已經冇曬客啦，已經啲單唔夠啦，咁我跟住幾個月後就要即係裁員啊、炒油啊等等等等咁樣嚇。咁所以如果我哋能夠代入理解老闆個壓力咧，同老闆溝通，我哋唔需要認同佢，我哋完全唔需要認同老闆。同時我哋如果理解到佢嘅思維、佢嘅焦慮、佢嘅壓力、佢嘅恐懼，咁我同佢傾咧就對到嘴型喎， 係 得唔得？甚至咧。是反败为胜的，即明明他是要炒油啊、你加多两个 job, 同样人工啊，每晚做到八点半或者十点，好不合理的嘛。 是啦， 喂，大佬，我特别如果有屋企有加息的，你真的离婚。 是啊，即可能你顾得到工作，保得住饭碗，保不住个家室，这样是不是？是 啊，特别因为有小朋友那些是很阴功的，大佬，即是喂。你冇咗个爹哋，冇咗个仔，冇咗个女，咁点咧？咁我所以个有效沟通就唔系净系讲技巧。如果能够理解到老板嘅某啲焦虑、某啲恐惧，我哋就可能好简单啦，同佢讲：啊，老板，我好理解，你想我加 OT 咧，都系想都系想公司好嘅啫。咁其实如果咁，你又觉得点咧？即系提另一啲相反嘅意见，真系从老板角度提出嘅，而唔系净系从自己角度去提出嘅。咁呢个系非常非常重要嘅，好嘛？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啦，就系我哋必须要懂得寻找工作嘅价值同意义啊，即系尽量善用我哋有限嘅资源，即系同样嘅时间做创造最大嘅价值吓。咁呢个无论你嘅工作系啲乜嘢，看似一啲好无聊嘅、好简单嘅、好重复嘅，我唔认同嘅。即系我觉得，与其去等待下一份未出现最完美嘅工作。不如将而家你看似好平淡嘅工作创造价值，令到佢变成此时此刻对我嚟讲最有价值嘅工作。 系， 你重复做一啲嘢，我带住唔同嘅心态去做咯。吓，咁我呢个心态好重要。如果唔系上到天堂，你都喺度批评嘅啫。吓，天堂就系咁嘅啫。相反，如果我带住咁好嘅心态，就落到一个疑似地狱当中，哇，喺地狱我可以帮其他比我更痛苦嘅人啦。 系， 我谂呢种心态非常非常重要。 但呢種心態同埋境界要鍛鍊啊！我估華山博士係咪 啊？你講得好好啊，你非常好，絕對係需要鍛鍊嘅，即係就唔好諗住一下子做唔到嘅。我依家如果第一次聽咧，你覺得天方夜譚啦、啊，鬼唔知咩周博士，冇人做到，點先做到？諗好簡單，養成一個習慣，下次譬如等 lift 一分鐘啊，冇嘢做無聊啊，等人又唔知嘅。就等呢个时候，只手轻轻放一放胸口，俾自己慢慢做深呼吸。慢慢一吸一呼，放松身体每个器官，放松我嘅情绪，甚至同自己讲：我系安全嘅，我系有价值嘅。即系等呢个一分钟，可以变得好有意义，好似上咗一个三小时嘅成长课程咁样。咁所以呢啲小技巧，我哋值得去学习。然后将佢每日持续练习，即系 O 你讲得好，系需要去锻炼嘅。 系咁啊，学下嘢。嗱，头先讲到第二点啦，第三点又系啲咩咧？周博士， 第三点就系、是、啦，就是、当我哋面对一个咁样嘅情景啊，即系一啲好唔合理嘅冲击，或者突如其来啊，即系措手不及啦，即系 唔一定唔合理，但我諗諗唔到天災人禍係咁湧埋嚟，不知所措嘅時候咧，試下俾自己靜一靜，放鬆，坐直，眯埋眼，深呼吸，再深呼吸，俾自己定一定先，而且需要問自己一條問題。如果呢个冲击无论是什么都好啊，伴侣同你讲分手啊，父母有癌症啊，或者任何得意其来的事情啊，就是问如果呢个这样的冲击是上天给我的一份的礼物，想我在这一生学到一个我一直未学到的功课，这份礼物是关于什么？就是一个咁嘅问题。嗱，我唔想佢发生啦，当然冇人想有意外啦。 个个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最 happy 啦。 同时人生就系讲不时有噶嘛，特别今日嘅香港、今日嘅世界 ，come on， 即系现实啲好嘛。 冇错啊，系啊，真系有好多嘢都系天有不测之风云啊，系嘛？ 冇错，冇错，冇错，唔好再过去最美丽嘅时光已经过去咗啦。咁所以如果真系有任何冲击，甚至看似灾难嘅事发生，即刻俾自己静一静。深呼吸，唔好去反击，唔好去发啲，唔好情绪失控，唔好去做一啲过太激烈嘅嘢先，俾自己静一静，然后问一问：如果上天想我学懂一个功课，呢个系关于咩咧？关于慈悲心，关于有耐性，关于懂得沟通，关于放下我执着，放下我期望，关于灵活性，即系每个情况唔同嘅，好嘛？呢三个 tips 我渴望对大家有价值。阿 O， 你觉得点啊？ 非常之好，我直情系又系塞钱入我哋啲听众嘅袋嗰度啦吓。首先你唔会发晒烂渣先啦，有好多嘢你都控制唔到噶嘛。所以好似周博士话斋咧，即系你反复练习啊，呢三样嘢咧，呢、这个三个小锦囊咧，喺职场上边可以话无往而不利嘅。咁早上咧，多谢晒周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咁多。嗱、啊，下集咧就讲多少少咧，关于啊头先都有啲功课练习就系、是、教大家深呼吸啊，咁啊同正官又合唔合河车咧？咁啊，又可以讲多少少啊？关于近期啊，或者近几年咧，都几流行呢啲静观啊、meditation 嘅文化啦。咁啊，周博士又点睇咧？咁啊，下集再同周博士讲多啲。唔该晒你，拜拜。 跟他讲分手，心痛未曾痊愈。害怕又想起他，不懂爱似玩泥沙，始终不开心得你伴随，还任我哭吧，让我情绪放下，恨意放下，痛醒吧，呜，原因有你在，心情逐渐转化，多得你傻傻等我，多得你时时找我，日子怎样过，往往有你最在乎我，你好得太傻，不过多得你仍陪住我，前途怎不安，都敢面对那管难过，在你身边不需拥有太多，真话得你未曾无视吗？默契累积增加，讲一半你早明噶。彼此不掩饰感觉，自然才是最好吧。就算仪态放下，道理放下，够坦白。全因有你在，可做自己，并无害怕。你傻傻等我，多得你时时找我，日子怎样过，往往有你最在乎我，你好得太傻，不过多得你仍陪住我，前途怎不安，都敢面对那管难过，共你分享分担都有太多。 只得你时时找我，日子怎样过，往往有你最在乎我，累你总担心我。 来自 Chantel 姚卓菲 BFF， 咁啊 BFF 大家都应该心目中有唔少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外相卓惠斯当选执政保守党新党魁，将会接替约翰逊成为新一任的首相。卓惠斯说，好荣幸当选，将会提出大胆计划去减税和促进经济增长，并致力解决能源危机等问题。即将卸任首相的约翰逊在社交网站发文祝贺卓惠斯当选，认为卓惠斯有正确的计划解决生活成本危机，团结保守党，以及继续执行团结和提升英国的工作。约翰逊和卓惠斯星期二将会在苏格兰觐见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现年47岁的卓惠斯获得女王批准之后，将会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三位女首相。加拿大萨斯喀切温省持刀袭击事件，警方说其中一名疑犯被发现死亡，另一人仍然在逃。警方说两名疑犯是兄弟，其中31岁疑犯的尸体在一个原住民社区生满草的地方被发现，身上有明显伤痕，现场靠近一间屋。至于30岁疑犯亦都可能受伤，相信他身处省首府里纳格，是里简纳。这宗的连环袭击案发生在13个不同地点，造成10人死亡和至少18人受伤。警方相信一些受害者是特定目标，其他人可能是遭到随机袭击。总理杜鲁多形容袭击令人震惊和心碎，强调这种暴力在加拿大没有立足之地，但过去几年类似的悲剧经常发生。四川省泸定县6.8级地震增至46人死亡，另外有100多人受伤，16人失联。应急管理部主要负责人连夜率领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工作组前往震区，指导支持抗震救灾工作。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人民币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援救灾工作。通往震央的公路多处阻断，金枝洲和雅安市共有50000多人转移安置，43000多户停电，35000户通讯中断。当局出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消防和医疗等各类救援力量6500多人，并调派4架直升机和2架无人机前往灾区。本港的新冠病毒单日确诊个案连续3日过万宗，新增10021宗，本地感染占9869宗，另外呈报多8宗死亡个案，年龄由56至104岁。学校呈报3444宗阳性个案，涉及过千间学校。当局预期学校爆发风险较暑假前增加，但现阶段不会要求全港停面授课。医管局话，而家有2915名确诊病人留医，其中396人系新增留医病人，再多5名患者情况危殆，累计63名患者危殆，当中16人喺深切治疗部留医。

已经打了两针的康复者，如果是五十岁或者以上，而疫苗接种和确诊相隔超过14日，政府就建议在康复之后，又或者第二针之后的90日打第三针。 18至49岁的康复者就可以选择在康复之后，又或者第二针疫苗之后的180日打第三针。 已经打了三针而疫苗接种和确诊相隔超过14日的康复者，政府就未有建议再接种疫苗。 记得按照疫苗通行证的要求接种疫苗，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啊。 中秋家仍最爱。 乜嘢系人月两团圆啊？ 8月15月光好圆， 一家人一齐大团圆， 所以叫人月两团圆咯。 系咪净系中秋节先可以团圆啊？ 梗系唔系啦， 陪住屋企人， 日日都可以人月两团圆。 收到。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梁荣忠、阿欧、林慧、白元浩， 祝你中秋节快乐。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 早晨， 系啊，29度嘅温度啊，湿度系62%啫，咁所以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生效嘅，咁同一时间酷热天气警告啊，都系嗰样啊， 系 天晴啊，日间酷热及干燥，最高系35度，吹微风。咦，今日冇嗰个咩有几阵骤雨骤雨嗰啲咁样冇喎、 啊。今日干燥啲，天气都应该好啊，踏入秋天啊，估计真系。 不过中秋节嘅前后，短暂时间有阳光。到时就会有几阵骤雨啦， 系啦，咁天气好，咁除咗琴日就讲咗踩单车啦，今日讲下大家有冇兴趣飞啊吓，咁啊飞咧就唔系做旅客嘅身份或者乘客嘅身份飞，真系冲上云霄啊！嗱，本地嘅航空公司咧就加码培训人才，就火拍PolyU 啦，即系理大啦，办呢个咧见习机师课程，咁啊希望3年之后咧，出到1000个本地嘅机师咁样。嗱，先问下两位拍档啊，有冇谂过自己可以揸飞机？嗱，我知道揸飞机咧有好多途径嘅，即系好似十郎咁样，可以考一啲民用嘅机师牌啦， 大机、细机、客机、私人机、 私人飞机咁样。两位有冇谂过自己有一日可以揸飞机咧？ 我从来冇、啊。 点解啊？ 从来冇啊！就算系咧，我都系 Tom Cruise 噶咋， 系咪啊？ 哇，嗰啲好劲哦 ！Top Gun 咁， 即系都真系有谂过啦，系咪先 ？Top Gun 都好型啊！ 嗰啲难过揸飞机，我觉得 嗰啲战机啊嘛， 系咯，又要掟弯，又要计速度，又要计角度。 通常咧，即系唔好话通常，有一部分咧，揸民航机嘅人系点样转型过去做揸民航机嘅咧？就系揸呢啲战斗机出身嘅，因为佢哋有一个空中嘅时数啊嘛。 系 咁，但系譬如话你揸开呢一种型号嘅汽车揸另外一种型号嘅汽车，咁但系都系揸汽车，所以佢哋揸呢个型号嘅飞机同揸嗰个型号嘅飞机都系飞机，咁但系当然完全唔同啦。咁就系有啲嘅飞机师咧，就系咁样嘅，就会咁样就转过去。当然要继续学过晒啦。 其实内地都系嘅，即系早一个10年都系嗰啲民用机师咧，好多都系解放军嘅空军机师嚟， 揸惯晒啦已经。突然间揸翻啲咁平稳， 但要 train 翻嘅，真系两样嘢嚟。 即系你唔可以揸住架民航机咧去掟个靓弯。 哇，就大件事咯。 因为咧，就算军队嘅飞机咧，都未必单单系空军，有阵时有啲咧喷烟嘅，仪仗嘅。空军即系我哋 表演 嘅啦，系啦，即系叫做步操嘅时候咁啊，有个空军巡演咁样，即系好多唔同嘅叫做机师啦。咁今日咧就讲紧啲民用嘅机师，咁啊，琴日啱啱就签咗 contract 啦，就系国泰航空啦，就同啊理工咧就合办呢个课程。喂，我觉得几好，其实咧多一条出路咧俾啲年轻人啊，因为首先咧佢个报读要求咧唔高噶，中学毕业就得啦，拥有良好嘅英语啦、数学啦、科学呢啲知识啦，咁啊香港永久性居民啊，年满18岁啦，咁可能你会话咧，有啲要留意翻就系完成疫 苗接种啊。这个是留意翻下。咁啊，仲有呢个国际民航组织嘅英语测试，并且达到四级。嗱，呢个我就真系唔知啦。我哋考嚟考去都系 IELTS 啊、TOEFL 啊， 系啊， 呢啲国际民航组织嘅英文测试啊， 可能要识嗰啲术语啦，系嘛？我估 SOS 咁样系咪？求救 应该都要有其他嘢去识嘅， 应该都有好多嘅。咁啊，大家可以有机会就去报读下啦，读三年就有机会成为见习机师。知唔知见习机师搵几多钱一个月啊？大概 有冇六位数字噶？ 冇， 见习冇， 见习搞唔到咁多，搞唔到咁多。系 见习，我谂五万左右，四五万咁上下啦。 好准啦，就系4.55万。 哇！ 你答四万又啱，答五万又啱，系啦， 差唔多啦。 跟住你就会晋升啦，即系见习机师咧。就要飞250个小时之后咧，陪飞又好，真飞又好啦，因为你始终有个机长有个 captain 喺度噶嘛，系咪先？咁啊，陪飞250个钟咧，有机会就晋升成为呢个二副机长啦。二副机长咯，哦，都系4.55万嘅啫，不过每个月咧就有1.4万嘅津贴啦，夹夹埋埋咧都超过50,000+啦，接近60,000+啦。咁你去到副机师啦，副机师有几多钱一个月？ 副机师啊，加50%啦， 即系700万系咪啊？ 差唔多啦，即系未够10万， 好准好准。 哇，好嘢喎，钟哥， 好准， 冇兴趣但都好准确， 又啱啦，九万嗱，即系平均月薪就7万嘅，加多每个月有20,000 allowance， 大概即系90,000啦。咁机长咧就冇列出嘅，因为机长咧就系因为你嘅资历啦， 睇年资啦， 佢一路上涨上去噶， 系啦，同埋飞几耐，因为都嗱机长咧，我又问过啲空姐朋友，佢哋就话咧，飞好长途嗰啲咧就真系多啲钱，即系你好似搭的士咁咯，即系搭得耐啲，个的士司机咪收多啲钱咯。咁呢个都系几好，因为我哋睇譬如睇木村啊，或者睇吴镇宇啊，你都觉得着住嗰套飞机师嘅衫。好有型 嘅，系啊！ 你芭比有冇稀奇咧？即系如果嗱，当男性 你讲我遇到一个机师 嘛？嗱，当男性觉得啊，空姐都系一个伴侣嘅一个择偶条件啦。即系之前钟哥有个 research 都出嚟话 啊，都想另一半可能系空姐都几好咁、样。女性啦，调翻转。机师男朋友或者机师老公，你觉得正唔正咧？ 我觉得形象上好正，不过实质上个执行应该唔系好得，因为成日都见唔到，最少嚟多，同埋我觉得好高危啦，即系哇咁多咁靓嘅空中小姐啊，各样嘢喺身边，好似唔系几有安全感。 佢揸飞机好安全啊，但另一半就冇 乜 安 全感，咪就系咯。 就算喺地面工作，都唔一定系冇诱惑噶嘛， 咁都系嘅， 唔当噶嘛。但系咧，你谂下。通常好多即系叫做好多人会鍾意咗空姐或者空少、但係唔係好多人即係我讲緊啲乘客鍾意咗个飞机师㗎 都见唔到 点解呀 因为佢净系同你讲 Good morning， 一句都听唔到。通常咧，你飞啲欧洲航线咧，嗰啲口音咧，唔知咩口音嚟，完全一句都听唔到。 因为直接照顾你嘅系个空姐或者个空少 啊嘛，系距离近啲路 系啊，个飞机师即系成日闩埋喺嗰个控制室嗰度啊嘛。同埋之前咧都有个调查，有个研究出咗嚟，即系点解啊？我哋会对空姐或者空少突然有一份嘅爱啊？咁佢话原来好简单，因为原来人喺呢一个几多万尺嘅高空嗰度咧，我哋就会有另外一种嘅生理反应， 心跳嘅感觉唔通 系需要被照顾 哦。 咁所以咧，你喺呢啲咁嘅高度，咁突然之间咧有个人照顾你啊，咁你就会有一种对佢好似系妈妈嘅感觉 哦。 所以你对佢嘅爱咧，只系停留喺空中 嘅，其实系冇爱嘛， 其实系噶。其实是一种无爱需要那份无爱哎呀我好怕有人照顾你那个不就空姐或者空少。 是啊问下你喝东西啊吃不吃东西啊 是啊 肥中皮你啊。 所以你留意一下你爱他呢都是在天空上面。当你落了地面呢、不如都是。 都不需要了这 样。这个就是即男女大不同啦那么讲多少少这个课程啊。原来呢之前呢都有些本地机师的嘛那他们在哪里读的呢即是没有本地课程就要自费去加拿大那里读航空咯。 咁啊，用都要用好多钱啊，真系要用六位数字、 要读几多年啦？其实呢啲课程 都真系要读两三年嘅，好似一个 degree 咁样咯。咁同埋个过程之中有好多都系实习噶嘛，即系你可能真系飞下啲内陆航线啊，咁样飞得两飞，跟住就再考多啲国际航班嘅试啊，咁样。不过咧，早两日咧，我哋又讲嗰个题目咧，就系自动驾驶。其实咧，今时今日好多飞机咧。有陣時啲機長都真係會拍嗰個自動駕駛嗰個掣嘅。咁嗱呢個唔講你唔知啦，一講你即刻，哇好驚喎！ 咁佢望住嘅，又唔係話完全冇人。 點算啊？咁其實咧呢個 autopilot 咧，即係聞説啊，都好似有一段好長嘅時間。 係啊，係啊。 其實好多嘅機長咧，偶爾都會即係尤其是面一面啊，或者 take a break 啊，休息一下咧，都會拍一拍呢個掣。 咁因為你有個副機師喺度。 係啊，同埋總會有人望住嘅，即係有啲咩事都會有人求救啊，或者通報。 不过外国咧有啲好荒谬嘅例子嘅，就系个机长啦，即系嘅 captain 啦，同埋个副机师啦，都饮醉咗酒，即系 呢啲好恐怖啊！ 个别例子啫， 系啊，都真系有睇过呢啲咁嘅新闻啦。咁所以即系做个负责任嘅机长咧，即系你喺报读嘅时候咧，已经要确定自己要有一个责任心。 不过系啊，不过即系做机师，另外一个吸引我嘅地方咧就系。究竟是不是真的可以在那个飞机舱那个玻璃窗那里呢见到有飞碟的。 哇又是这个方 向。竟然是这样我以为你看到那些云海 啊或者很靓的夕阳啊这样。 因为通常呢战斗机的机师是会即是目击到UFO 的机率呢是很高的。 是吗 ?UFO 又飞到这么低的吗 不是因为他们高速、啊。 哦， 即系佢哋永远有啲高速嘅嘢咧，就会有啲嘢同你斗快，即系佢哋好似玩紧咁样啊，喺隔篱同你斗快， 即系捻一捻先。 UFO 系用紧即系光速噶嘛， 系 即系 战机都有光速咁快咩？ 战机系音速，战机系音速噶， 就算佢哋冇咧，都系快噶嘛。咁所以嗰啲外星人都可能哇，你咁快，我都捻翻转先，即系有咁样嘅谂法啊嘛。 喂，嗱， 咁嗰啲民航机见唔见到咧？ 头先我对。战机嘅知识咧，都系嚟自 Top Gun 嘅啫。如果有错咗，即系讲到好似好实啊实似打个仗咁样，唔系，我都系睇 Top Gun 学嘅。 我都系睇 Top Gun 学 嘅啫。咁啊，大家即系如果即系喜欢飞行嘅你咧，睇下会唔会报读呢啲课程啦，掌握知识啊，令到本地咧更加多啊优秀嘅飞机师啦呗。 早听不见声音，就算没拥抱，不想对冚。累计付出了几多寸光阴，我情绪很绷紧，我避免太伤感，我嫌有失身份。天空有云，心烦有尘，几多委屈我忍。爱过降临，不想见人，只愿才被困。情人在某月某日突然离家，没半点牵挂，一声抱歉后关上大门，我怎样回话？麻木地照样过活，别无其他，做到吗？尽量继续演吧。这情歌谁更加又有旁观者担心我伤心，像应酬挤出经典快感，或无时应该找心理医生，我仍觉得绷紧，笑容变了商品，我嫌我很低等。一刻抱憾，一杯一杯我饮，想起那日家中有人，寂寞才剧真。情人在某月某日突然离家，没半点牵挂，一声抱歉后关上大门，我怎样回话？麻木地照样。 在那日以后并无回家，我也不惊讶，几多个晚上等你回来，背影在楼下，麻木地照样过活，别无其他，做到吗？累坏了就倒下，两段我人生谁害怕？ 林峰樓下有人喎、 啊，嗯嗱，頭先咧講咗一啲揸飛機嘅課程啦，嗱、這、呢個課程咧就唔知道你哋有冇見過，嗯、但系咧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啲長輩就有經常教我點樣去做呢一件事嘅、嗯。我最近都喺坊間見到咧，原來而家有一啲咧叫做增高課程， 哦、 即係打正旗號話俾人聽咧，就係唔同嘅年齡、唔同嘅界別啦，即係佢有分唔同嘅性別啦、唔同嘅年齡層啦，咁啊聲稱話咧用一個咧專利嘅技術。即系讲得专利，即系好神秘啦，又唔话俾你听点样啦，咁咁就话咧，报读咗佢嗰啲嘅课程咧，就可以帮你增高啦。咁、嗯、通常呢啲咧，即系会伴随埋嗰啲咩成功嘅例子啊，或增高咗几多 cm 啊，嗰啲咁样样啦。我自己咧就见到嗱，譬如小朋友嘅例子，我觉得唔知关唔关佢事啦，因为本身小朋友都系 会 增高噶啦。咁咁佢有啲咧大人嘅例子，咁嗱，点解我会吸引到我去留意呢一样嘢咧？就因为我见到咧网上面咧就有一个嘅贴文喺讨论。区嗰度就讲啦，就系话个女朋友发现咗个男朋友咧，就系、是、要去望呢啲咁样嘅课程，就话就准备要去报读啦，俾钱啦咁。咁个女朋友咧就好担心咧个男朋友系俾人呃咁样，咁、哦、于是乎咧佢自己咧就上网咧去搜寻呢啲相关嘅课程简介啦咁。嗱，咁我自己咧好奇心驱使之下咧，我都走去睇下，哇，原来坊间咧而家都真系有唔少呢一类咁样嘅课程啦。咁但系咧佢入边咧都有标榜某啲嘅内容咧，我觉得系几搞笑嘅。咁、今朝攞出嚟问下你哋，觉得呢一样嘢到底，你觉得系可信啊，定还是唔可信咧？咁嗱，佢有啲系比较正统啲嘅，即系譬如讲唔讲下啲营养学嘅嘢啦。嗱、咁呢个正路啊，我觉得， 即系食啲乜嘢，乜乜乜，你有机会高咁样系咪？ 系啦，又或者跟住咧就会可能讲下啲唔同嘅运动原理。嗱、呢个都好似好正路、啊，即系都系教你做运动。嗱、其实不过呢两样嘢咧都系我妈细个教我嘅，即系食啲咩啊？ 游多啲水咪会高咯。 系啦，或者跳高啲啊，打下篮球咁样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嗱、呢个就得意啦。跟住佢就会话啦，长高嘅概念同埋迷思，即系话到底啲人点解会生唔高咧？有啲咩迷思咧？同埋咧有啲唔同嘅长高身高调整建议嘅。 咁 嗱，佢又冇讲到底系点样啦。嗱，即系佢都系写得好空泛嘅。嗱，但系咧佢最吊诡嘅就系咧，佢话咧会拆解咧坊间一啲咧呃人嘅增高方法，亦都冇提到系乜嘢啦。咁、即系有咁一个框架喺度嘅。好啦，问下两位拍档，见到我咁嘅课程。如果我免費俾你讀啦，你讀唔讀咧？ 即係增高啊！ 係啊， 我梗係唔讀啦。 點解啊？ 點解啊？ 嗱，首先咧， 有錢喎、 啊。首先咧，喺我認知裏邊咧，所有增高嘅方法咧， 嗯， 都係偏向殘忍嘅， 係咩？ 係啊， 例如咧，嗱，拉高你， 而家我 真係拉高你， 真 係 啊， 真係有聽過。我 而家用啲咩新科技，我唔知，可能突然間發明咗好似即 X 名咁樣打啲針，突然間變得好大隻。 咁都唔好咯， 我唔知啊， 搏骨咯，最 以前點 解？好暴啊！你哋講到 以前你可以增高，喺邊個地方可以令到你高啊？对脚 啦、 啊，好啦，咁对脚咁系会点样咧？即系晨早流流，大家未食早餐，不过都系一个科学嘅方法，即系亦都系有啲地方用嘅。咁佢点样咧？你喺呢个小腿骨， 系、 先敲碎佢，咁啊断咗啦。然之后咧再双杠钉，夹硬拉长佢，拉但唔系拉长好多、啊，拉长少少，因为拉长好多咧，佢冇办法生翻埋，拉长少少，等佢生翻埋，好翻之后。再剥碎佢，再拉拖少少，再双杠钉，等佢生翻埋。遇事者用呢个方法，不过呢个方法异常痛苦，咁你要忍受啦。但系咧，佢亦唔可以令到你高好多。问题系，即系佢有一个限制，你不能无限延伸对脚嗰个长度噶嘛。咁用呢个方法，咁即系你要承受可能几年呢种嘅痛苦，好翻又受伤，好翻又受伤，咁咪何苦咧？咁但系同埋咧，我最紧要就系我听过之前有啲运动教练讲，其实我哋嘅高度咧喺我哋嘅基因里边定咗噶啦。 系啊， 咁唔系就话你话打多啲篮球，游多啲水噶嘛咁样。但系嗰啲系可以帮到。 但係唔會令到突然之間高咗兩尺。 都係㗎、啊，可能比原先已經高㗎啦。 係啊，比原先高，但係唔會高。 高少少。 我細個成個中學都係打籃球㗎、嗯，我都唔覺得自己有超級高，即係可能比正常高度。 即係原本你可能四尺， 超級矮， 而家有五尺幾、 啊。所以不過你話唔使錢，即係我都會想試一下。 唔係 喎，我想試一下喎，因為咧呢啲療程咧因人而異。好似咧嗰啲生头发嗰啲疗程咧、 啊， 即系有啲人得，有啲人唔得， 咁啊， 亦都系真嘅、 嗯， 即系唔知道有咩 trigger 到你，可能某一啲药水或者咩天然疗法咧、 啊， 有啲人得、嗯，有啲人又真系咧做极都唔得。 但我觉得你呢、這个有啲冒险啦，你话生头发嗰啲，如果你话要落药水，因为如果唔得咧，佢唔生啊，尤志可佢甩嗰下大件事啊， 已经冇噶啦，冇屈噶啦， 系啊， 你仲要甩埋喎，哎呀，阴功啊！ 嗱，增高呢样嘢，我觉得就好似好少少嘅，因为你应该照计读完个课程唔会照计矮咗啊，即系最多都系唔高啫，好似安全啲。 但系会唔会系头嗰两堂免费，第三堂可以收钱嘅， 收贵咁样？ 系啊，自己睇住啦。 系啊，但系呢啲唔好夹硬嚟啊。 啊，即系嗱，增高咧就控制唔到啦，同温度一样吓，都控制唔到啊！依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61%，注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仲有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噶。 因为咁样有可能令价格更加平。另外，如果欧盟委员会决定对俄罗斯经管道输送嘅天然气设定价格上限，法国将会支持。以色列军方首次承认，今年五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女记者亚布亚克里克中弹身亡事件，她很可能是被以军士兵开枪击中丧生。亚布亚克里克是巴勒斯坦裔美国公民，5月11号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报道以军和巴勒斯坦人冲突的时候遭到枪击，头部中弹身亡。以色列军方发表最终调查报告，说以军士兵当时可能误以为将亚布亚克里克当成是武装分子。军方声明说，无法明确断定亚布亚克里克死于哪一方面的枪击，但他更有可能是被以军火力意外击中。这些火力的目标是被认定为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的人。本港的新冠病毒单日确诊个案连续三日过万宗，新增10021宗，本地感染占9869宗，另外呈报多8宗死亡个案，年龄由56至104岁。学校呈报3444宗阳性个案，涉及过千间学校。当局预期学校爆发风险较暑假前增加，但现阶段不会要求全港停面授课。医管局话，而家有2915名确诊病人留医，其中396人系新增留医病人，再多5名嘅患者情况危殆，累计63名患者危殆，当中16人喺深切治疗部留医。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40.3，瑞士法郎0.977，加元1.312，人民币6.935，英镑对美元1.158，欧元对美元0.997，澳元对美元0.68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27,598点，跌2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4.47美元，卖出1,715.5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朝早八点，台风轩南诺集结在釜山之东北偏东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移入日本海，并逐渐演变成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风势较大，气温稍低。中秋节前后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啊。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着九龙塘每一段都是挤塞，咁去沙田方向车龙就在亚街老街，去尖沙咀排到去沙福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着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场对出。另外荃湾的西流角路有爆水管，西流角路同埋城门道近住豪辉花园对出一段都系全线封闭，咁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去美孚方向近住豪辉花园嘅慢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外出食饭时酱汁淋上会健康得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政商各界积极融合大湾区嘅发展。 盘点25年。 今集请嚟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而家都有啲高水平嘅创科嘅企业都系东莞嘅，唔止系深圳嘅。 香港东莞社团总会执行主席梁麟， 东莞系一个制造业嘅中心，创业嘅应该响东莞。 盘点25年， 主持黄永、杨文睿、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同乐迷一齐开箱呢一份周年礼物。 冲动追一个梦旅人，粉身碎骨贪图幸福，双手也抖震。假使始终独断独行，会变万箭穿心守开人。谁有甘心去牺牲，街中拼命追寻，急弯转过后令平衡失去牵引，将一晚快乐当一生。 下年就是阿蓉出道20周年，其中红绿灯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于是公司就找回张家诚和陈少琪这个曲词班底，打造了这首红绿灯 2.0 作为他的周年礼物。 谁有胆敢去冲动追一个梦旅人， 作曲编曲张家诚，填词监制陈少琪，上榜3星期上升7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8位，郑融安全驾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晨光财经第一线。 8:12啊，星期二嘅早上啦，晨光第一线咧，今日继续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庆庆啊，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 啊，喂，要睇睇港股啊，港股琴日跌咧226点啦，险守19000点嘅关口啫，今日有冇机会杀埋落去，将啲牛证都搞掂埋啊，真係好似差少少喎 ,Kenny 点算啊，九月开局 险守啊， 系你险守啊，交俾你讲下啦，唔该。 嗱，我覺得好似即係之前都講啦，但係其實如果你喺20000点或者19000几嗰啲位，其實就好尷尬，啲人咧即係入市慾方面咧就真係唔高嘅，咁所以見到成交方面咧都係比較少啦，再加埋又意識在即啦，咁啊更加就唔敢買住啦。但係調翻轉啦，即係如果你話真係一個唔好彩殺咗落去18000嘅話咧，其實反而調翻轉咧可能會多翻一啲係買盤啊，或者多翻啲成交出翻嚟都唔出奇，因為如果你喺20000点嘅話咧。咁其實你升又得，跌又得噶嘛。咁但係你睇翻個市況方面咧，就明顯就升得好難啦。咁同埋你睇翻技術上都係啦，嗰啲係50天啊、100天平均線方面咧都壓住落嚟啦。咁再加埋成交少嘅話咧，通常咧久守跌失之下嘅話咧，咁升就好難嘅。咁所以大家都覺得咦都係會跌嘅喎。咁不如跌到落去呢個係19000或者18000先至買都未遲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個市再下沉至一啲低位都係唔出奇 嘅。咁啊，睇嚟有貨嘅朋友都要有啲耐性啊嚇，亦都唔好急於溝貨字啦。如果好似 Kenny 咁樣講，跌定少少先啊。 Kenny 我冇嘢問啦， 係啊，你要問啊，你要問比亞迪啊，係啊，同埋琴日啲車股全部都殺落嚟啊，係咪啊？ 嗱，咁比亞迪咧係咪見底啊？股神又係咁樣，即係沽咯。即係仲有得沽咁樣，咁除咗比亞迪之外，咁其他電能車嘅板塊點算啊？ 好差喎，小鵬嗰啲落到去歷史低喎。 嗱，如果你睇翻啲營運數據嚟去睇嘅話咧，其實就比亞迪都仍然係跑得即係 number one 啫。你睇到就其實佢啱啱都公布咗8月份方面啦個銷售數字啦，咁啊講緊呢個17万几辆啊嘛，咁啊增長1.6倍嘅。咁投嗰8个月嘅話咧，都係增長1.几倍噶嘛。咁但係如果你環顧翻其他我哋成日講啲即係汽車新勢力為表裏流計嘅話咧，就算理想本身都係叫好啲，但係今次嘅數字咧得翻幾千輛啫，其他嗰啲都係唔穩定嘅。咁所以你見到如果講基本面流計嘅話咧，仍然都係比亞迪方面咧就跑出嚟啦，因為佢穩定地增長嗰個係產銷量，同埋都係一個 record high 嚟嘅。但係最大問題就頭先啊鍾哥講就股神嘅問題啦。你見佢咧就沽完一次之後又再沽嘅。咁就甚至出嚟嘅，咁所以形成咗咧，就對嗰個係股票就無可避免咧，造成一個壓力喺度咯。咁而家個關鍵就係在於，究竟佢仲會唔會沽啦？咁呢個就要問下佢先知啦。就大家都唔知啊。咁但係就如果你話係基本面嚟睇咧，佢又冇乜走樣嘅。但我覺得咧，而家就除咗話呢個基本面之外咧，可能連電動車咧都會涉及一啲政治嘅因素，因為你睇翻咧就。當然啦，股神係8蚊雞買入嘅，咁而家真係好多利潤啦，已經拼咗好多攞嚟獲利，咁沽翻啲錢都唔出奇。但係咧，就引申落去咧，會唔會都係一啲政治嘅問題咧？因為睇翻我相信而家咧，美國可能下一個針對中國嘅項目就係電動車，因為電動車基本上咧，你睇翻而家比亞迪咧，就嗰個產銷量係多過 Tesla 噶啦。咁過往好多環節，譬如好似呢個係手機啦、5G 啊，或者係光伏啊呢啲咁嘅產品咧，其實內地咧，即係我哋國家咧，已經係全世界 number one 嘅，即係攞到個市場主導嘅地位嘅。咁如果連電動車，電動車而家就即係威脅得好勁啊！即係你明顯美國嘅電動車落後啊，除咗 Tesla 勁之外，咁啊，所以變咗咧，如果連電動車都跑埋出嚟嘅話咧，咁呢個就真係美國就好擔心噶嘛，因為車。對於西方國家嚟講係好重要嘅工業嚟噶嘛，因為車係生活必需品嚟，同埋都會帶動周邊好多相關嘅行業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可能咧要小心啲，就係話會唔會汽電動車行業嘅話咧，都係未來俾人打壓嘅一個行業之一咯。 我都好認同 Kenny 嘅睇法啦，因為大家都依家喺度大國較勁咧，即係要贏就勝者全取啊嘛，係咪先？即係依家今次有好多嘅工業咧，已經係中國領先嘅全球，所以都即係呢一樣嘢夠。竟會唔會成為戰把呢？好似 Kenny 咁樣講咧，大家就要睇下事件點樣發酵啦。嗱，頭先咧就講啲個別股份咧就 record low。 low 啦，即係歷史低啦。咁啊，講翻啲 record high 啦，咁樣。喂，煤股幾好喎、啊、，Kenny 咁啊，鉛礦能源琴日單日升 12.2% 啊，咁啊，藍籌新貴啦，又入翻咯，即係神話依家要用翻藍籌新貴、嗯，因為有一定股齡嘅股民都知道，喂，舊時神話唔係都係藍籌嚟嘅咩？咁啊，剔出依家又入翻啊，咁樣。煤炭股是不是仲有运行呢 Kenny、嗯、 我觉得暂时煤炭类股份方面呢都是强势的，因为始终就虽然大家都会觉得那个是经济内地方面呢都是比较疲弱啦，对于工业上面对于煤的需求可能都未必会太强劲的。咁、 嗯、 但始终而家都仲是高温天气啦，咁所以变咗对于煤嘅需求方面呢都仍然系大嘅。咁、再加埋俄乌国际嘅问题啦，留意喎。咁其实而家佢咪将嗰个北溪一号嗰个系天然气嗰、那个管道方面呢就系停产㗎啦。咁欧洲方面呢其实就有嚟緊都会面对一个几严峻嘅问题。而家都仲系夏天都还可以。嚟緊入冬嘅时间嘅话呢，其实对于天然气嘅需求呢就会系好劲，因为冬天真係歐洲好凍，即大家去咗都知啦。如果冇暖氣嘅話，真係頂唔住噶嘛。你夏天冇冷氣都仲 OK 啊，你咪即係去游下水啊，或者喺 出 邊室內乘下涼啊都 OK。但係你冬天冇暖氣嘅話咧，真係頂唔住噶嘛。咁所以變咗嗰、那個能源嗰個問題咧，喺歐洲嚟緊可能都會發酵得幾犀利，咁就從而就會推高咗啲國際上面嘅煤價咧，因為你燒唔到天然氣嘅，咁你唯有燒煤啊，冇理由燒碳噶嘛。咁所以變咗就嗰、那個需求咧嚟緊都仲可能會 keep 得住咯。所以我覺得煤股咧暫時都係強勢嘅。咁、除咗煤股，你講開煤股之外嘅話咧，其實佢另一個相反就係電力股啊。咁、即係正常嚟講嘅話咧，就煤價升，咁電力股啊應該係麻麻地，因為佢受到個成本上升問題啊嘛。但係留意翻咧，近排啲電力類股份方面咧，即係唔覺唔覺係轉翻強嘅喎，其實都可以諗下。 系咁啊，散户又可以多做功课啦，多谢 Kenny 嘅提点啦。 唔系见到咁样，不如大家即系放个假咁样，唔好望住啦。 哦，咁都唔得，即系头先都话，即系有啲股份升到 12% 嘅，咁啊，即系睇下大家做功课做得足唔足啦，同埋听呢个环节咧，你会知道更加多咧，即系财经嘅资讯嘅。咁啊，放心，有 Kenny 啦，系啊，睇住帮我哋。今日早上咧，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唔该 Kenny， 拜拜。 唔该 Kenny，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 有乜嘢优惠？ 喂，今日同两位拍档讲下格杰冷啊，潮州啦、 我好耐冇食过潮州嘢啦。 系啦，我都系， 系啊，正啊， 我都系。咁啊，喂，這個、呢个咧香港潮州节就重临，即系超过咧100个摊位咧就晒冷咁啊，推广咧呢个美食工艺品。嗱、啊，问两位拍档啊，讲个潮州嘅食品啫，唔好讲工艺品啦。斋讲美食， 卤水鹅片 系嘛？ 大眼鱼， 嗯，仲有咧， 嗰、那个豆腐啊， 咩豆腐啊？ 系咪芽菜啊？即系 系 红肠豆腐， 系啦，红肠豆腐呢啲、都系潮州打冷啦。咁、讲紧嘅潮汕四市咧，就系、是、汕头啦，咁啊，汕尾啦，呢个揭阳啦，同埋咧潮州嘅咁、样。咁我有啲朋友好相熟就。都是汕尾人嚟噶，佢哋咧就唔系食你哋头先讲嗰啲嘢，你头先嗰啲都好好食，净系潮州咧真系够讲食嘢咧，讲到一阵出贸发局热线嘅，我够胆讲。嗱，卤水鹅片啦，依家咧兴啊食嗰啲卤水鹅头啊，嗰啲咧 头有咩食啊？ 哇，嗰啲鹅头咧冻结啊，700几啊，甚或乎成千蚊一个。个鹅头连埋条颈咧，我嚟送烧酒。 哦，咁不如食个 pat pat， 如果咁样。 诶、咁又唔系、鹅头咧。 pat pat 都系食嗰阵味，即系我嚟送酒噶嘛？啲人话，即系嗰阵酥味噶嘛。 佢嗰个鹅头咧真系好贵，即系贵过鹅片啊！依家、即系一个即系叫做潮州嘅卤水鹅嘅鹅头咧，几夸张，我都唔知道。仲有咧，依家你唔好以为法国咧、先食鹅肝。 潮州嗰啲 都有鹅肝， 嗰啲鹅肝咧又系喐一喐咧。可能几片咁样同你讲紧二三百蚊 啊！嗰、那个整法唔同噶、哦，即系你唔系谂住食嗰啲诶法国嘅鹅肝，完全两个方向嚟噶。 咁啊好啦，嗱呢啲咧汕头啦，咁汕尾食咩咧？头先都话汕尾咧就食海鲜，咁咧就将嗰啲咧濑尿虾啊同埋蟹咧就腌咗佢，咁就咧变成咧腌濑尿虾，腌濑尿虾咧就够你送两三碗饭嘅。因为本身嗰种咸香咧，系好强劲嘅，即系小弟有试过。另外咧就系腌海胆，嗱海胆平时你食奥马卡西或者食日本嘢就咁食啦，即系食海胆嘅鲜味啦。 系啊， 但系有啲人咧就好怕海胆嗰个腥嘅。咁依家今时今日咧就 食就食佢个腥味 嘅，系咯。 依家咧呢啲 潮都系食嗰啲海水味嘅，我成日都觉得。 但系依家嗰啲潮汕地区咧就一盎嘅纯海胆。卖俾你嘅，咁你就爱嚟捞饭， 系咪都应该几值钱呢？ 梗系啦， 都唔系几值钱啊， 系咯，系好值钱啦。 即系情况好似咩呢？你同小白好中意乜都落明太子，咁明太子个价格都唔平噶，其实，但系咧海胆 系更夸张啦， 你日日海胆捞饭，嗱，首先唔好讲你话胆固醇超唔超标，就一定超标噶啦。 系啊， 但系个重点咧就系呢啲咧。就是咧潮汕美食嘅名物嚟啦， 好贵噶！你日日海胆捞饭咧，换嚟嘅咧就系荷包干硬化噶。 哎呀， 系啊，唔止你干硬化。咁啊，当然你话喂，讲完啲贵，有冇啲平啲、抵玩啲都有嘅。咁啊，潮汕嗰啲牛丸啊，或者鱼蛋啊，咁啊，呢啲咧都系一啲名物嚟嘅。咁啊，呢个香港潮州节有机会，大家嗰啲潮州嘅朋友隔几冷咁啊入去可以参观一下啦。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继续会有私分睇到噶。由香港贸发局主办嘅香港钟表展同埋国际名表会穗就会喺听日九月七号开锣咯噃。实体展咧就将会一连五日喺湾仔会展嗰度举行嘅，直至到九月十一号星期日结束嘅。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市场推广及买价事务副总监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大家介绍下展会嘅情况噶噃。Baron 早晨， 早晨啊，思芬。第四十一届香港钟表展同埋第十届国际名表会穗咧，今年咧系吸引咗超过一百八十间嘅展商嘅。两个展览咧同时咧都系开放俾业内嘅买家啦，同埋公众人士入场嘅。大家除咗可以欣赏到一啲工艺精湛嘅名贵腕表之外咧，亦都可以系现场咧购买到心头好嘅。咁而时装盛会 Center Stage 咧，亦都会喺九月九至到十一号咧系同地举行嘅。咁啊，入场人士咧就可以一次过咧就参观到咧二百八十个嘅钟表同埋时装品牌嘅。咁针对业内买家方面咧，咁今次嘅展览会咧系以贸发局全新嘅融合展览模式 Exhibition Plus 咧系举行嘅。除咗实体展之外咧，亦都会设有网上展。咁啊，展期咧就系九月七至到十八日。咁呢个系网上展嘅展期。咁咧就系俾全球钟表采购商咧都可以喺我哋嘅网上平台咧，同一啲未能嚟到香港嘅海外客户咧系倾生意嘅。咁而钟表展咧，除咗头先讲嘅表之外咧，亦都会展示各种嘅成表、时钟、配件同埋零件、包装产品等等嘅。咁啊，俾业界咧系嚟参观采购嘅。 阿 Baron 啊，咁唔知今年有冇啲咩特色腕表咧？ 好啊，咁不如我先讲下呢个国际名表会穗先啦。咁呢个展览咧就系专门咧系展示一啲咧尊贵嘅品牌同埋一啲设计师系列。咁啊，一共有四大嘅主题专区。咁啊，包括咧系由本地高级珠宝钟表零售商连续十二年赞助个 World Brand Piazza 啦。咁今年咧佢哋会带嚟十二个顶级嘅国际名表品牌嘅。咁另外三个展区咧亦都会展示一啲各具风格嘅腕表啦。咁好似有本地嘅展商啊，就会特别为咧四位国家嘅杰出运动员咧系制作咗四款嘅陀飞轮腕表嘅。咁亦都会喺呢个展览咧系公开亮相。咁其中一款嘅表嘅主角咧就系喺二零二零年嘅东京奥运系夺得女子射击十米气步枪金牌嘅杨倩啊。咁呢款表咧嘅陀飞轮装置 字咧，就分別以浮雕嘅方式去呈現呢個 Olympic 2020嘅字眼啦，亦都有咧十米氣步槍嘅圖案，同埋咧有阿楊善嘅姓名啦，同埋佢嘅簽名喺上邊嘅。咁呢只錶嘅 18K 嘅白金外圈咧，亦都镶嵌咗天然嘅鑽石添嘅。咁而另外一間咧，就係本地陀飛輪品牌咧，亦都特別係為六次喺殘疾人奧運會咧係奪得金牌嘅蘇華偉同埋佢媽媽阿蘇媽咧係度身訂造咗蘇華偉母子系列嘅陀飛輪腕錶嘅，其中一款咧就當然係阿神奇小子嘅腕錶咧。咁嗰個錶盤咧係以剪影嘅方式咧係呈現蘇華偉喺殘奧咧高舉一字手勢衝線嘅呢個歷史性時刻嘅。而嗰個錶盤上蘇華偉嘅食指亦都係指住咗12点位置嘅一個星星嘅，咁啊象徵咧佢係憑堅毅咧去實現目標嘅。咁而系列嘅另一款咧就係呢個神奇媽媽嘅腕錶啦，咁就係以剪影嘅方式咧亦都呈現好多年前阿蘇媽抱起年幼嘅蘇華偉嘅一個温馨嘅情景嘅，咁啊歌頌母愛嘅偉大嘅。 Byron 嗱，咁唔知有冇啲咩錶係適合平日做運動，又或者係配襯嘅時候穿戴嘅咧？ 咁喺考象貴寶呢個展區咧，其實仲有另外一個品牌咧會推出一款咧叫做神龍夜光碳纖維嘅運動錶嘅。咁佢嘅錶盤咧勾勒出一個非常之有氣勢嘅一個 3D 嘅中華龍啦。咁如果個錶殼咧係採用咗碳纖維同埋泰美合金複合嘅物料去製造嘅，咁好輕盈嘅內容。咁而另外一個咧潮流時尚嘅展區咧，就會有一個本地嘅品牌咧係帶嚟叫做 Sentiment 嘅女裝腕錶。咁呢只錶嘅十點嘅位置咧，就有一個心形嘅24小時嘅指示碼，咁啊提醒大家咧係要同摯愛咧係分享每個寶貴嘅時刻。咁、那個心形入邊咧，仲有一個留空嘅視窗咧，係可以睇到機械錶裏邊機芯嘅結構嘅，咁可以配搭莊重同埋休閒服都得嘅。 Byron 啊，其實會唔會都同我哋介紹一下展場入邊嘅節目咧？ 好啊，咁喺鐘錶展期間咧，我哋係會舉行幸運大抽獎嘅，幸運兒咧有機會贏取咧價值高達24000蚊腕錶等等豐富禮品啦。咁仲有呢個競投精明眼嘅環節添嘅，咁啊俾大家咧係以一折嘅起拍價咧係競投一啲深水腕錶，咁例如咧係可以以2000元啊開始咧就競投一隻價值咧17200蚊港元嘅陀飛輪嘅。咁而大家咧亦都可以上展會嘅網站咧係拎呢個電子購物優惠券嘅，咁咧就獲取一啲展商提供嘅優惠啦。咁與此同時咧，我哋都會同咧直播嘅購物平台合作，咁大家咧係可以喺直播買靚貨，咁喺線上落單買錶，再免費入場咧係攞貨嘅。咁而且咧，我哋都有好多嘅產品發布會啦，咁有好多名人都會亮相啦。咁而喺會展嘅展場咧，亦都會展出咧第39屆香港鐘錶設計比賽嘅得獎作品添嘅。咁大家咧可以嚟欣賞一下新一代設計師嘅鐘錶設計作品嘅。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記得聽日至到星期日去會展參觀香港貿發局嘅鐘錶展同埋國際名錶匯萃啦噃。 大家快啲去網站 hkwatchfair.hktdc.com 預先登記，到時就可以免20蚊入場費啦。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萨斯喀切温省嘅持刀袭击事件，警方话其中一名嘅疑犯被发现死亡，另一人仍然在逃。警方话两名疑犯系兄弟，其中31岁疑犯嘅尸体喺一个原住民社区生满草嘅地方被发现，身上有明显伤痕，现场靠近一间屋。至于30岁疑犯亦都可能受伤，相信佢身处省首府里简纳。呢一宗连环袭击案发生喺13个不同地点，造成10人死亡同至少18人受伤。警方相信一啲受害者系特定目标，其他人可能遭到随机袭击。总理杜鲁多形容袭击令人震惊同心碎，强调呢一种暴力喺加拿大冇立足之地，但过去几年类似嘅悲剧经常发生。英国外相卓惠斯当选执政保守党新党魁，将会接替约翰逊成为新一任首相。卓惠斯话：好荣幸当选，将会提出大胆计划去减税同促进经济增长，并致力解决能源危机等问题。 即将卸任首相的约翰逊在社交网站发文祝贺卓惠斯当选，认为卓惠斯有正确的计划解决生活成本危机，团结保守党，以及继续执行团结和提升英国的工作。约翰逊和卓惠斯星期二将会在苏格兰觐见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现年47岁的卓惠斯获得女王批准之后，将会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三位女首相。以色列军方首次承认，今年五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女记者阿布亚克里克中弹身亡事件，她很可能是被以军士兵开枪击中丧生。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当局追究责任。发言人普赖斯说，美国欢迎以色列对悲剧进行调查，再次强调追究责任的重要性，防止未来发生类似事件。阿布亚克里克是巴勒斯坦裔美国公民，5月11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报道以军和巴勒斯坦人冲突的时候遭到枪击，头部中弹身亡。以色列军方发表最终的调查报告，说以军士兵当时可能误以为阿布亚克里克是将他当成是武装分子。四川省泸定县 6.8 级地震增至46人死亡，另外有百多人受伤，16人失联。应急管理部主要负责人连夜率领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工作组前往震区，指导支持抗震救灾工作。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月拨5000万元人民币中央自然灾害救灾基金救灾资金支援救灾的工作。通往镇央的公路多处阻断，金枝洲和雅安市共有50000多人转移安置，43000多户停电，35000户通讯中断。当局出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消防和医疗等各类的救援力量6500多人，并调派4架直升机和2架无人机前往灾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40.35，瑞士法郎0.978，加元1.311，人民币6.935，英镑对美元1.158，欧元对美元0.997，澳元对美元0.68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27781点，升16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0.09美元，卖出1720.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将有骤雨，风势较大，气温稍低。中秋节前后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坏车啊，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丽业街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丽业街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平石村。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慢线的坏车虽然拖走了，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平石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屈地街。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就象山村。荃锦公路落返去荃锦交汇处排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龙尾白石角。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如果子女喺2017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2日至30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或幼稚园 K 幼儿中心、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亦可以在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下载。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s 的司机。疫情的肆虐呢，希望大家都齐心和小心地去抗疫。我们正直是打一场疫战的，希望大家可以快点过一些正常生活，和都祝愿大家身体健康。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黑风色听讲白风夕约咗玉无缘喺天之山一会，心里面有啲妒忌，仲见到玉无缘买嚟送俾白风夕嘅珠簪，更出口述劝玉无缘唔好送。最后玉无缘会唔会听佢讲呢？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我哋上摊西街啦，介绍咗几条去西藏啦，咁啊推荐大家世界屋脊嘅巅峰，我哋揸车去阿里。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阿欧同你讲养生。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一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专业嘅物理治疗师啦，曹景峰啊 ，Candy 同我哋分享嘅 ，Candy 早晨啊！ 早晨，早晨， 早晨啊！不如今日讲下咧，万众期待噶啦，你只要有手机咧，都有手机后遗症咁样啊！有啲人咧，即系玩手机玩得多咧，肩颈又痛啦，连咧啲手指都痛，因为碌下碌下系咁 loop 系咁 loop 咧。Kenny 交俾你去讲多少少啦，好唔好啊？呢个情况咪超级超级常见啦，依家吓， 其实系非常之常见嘅，因为我哋讲紧香港现今社会，其实个个一定系机不离手啊。咁但系你要知道就系，当我哋讲紧用手机嘅时间，其实系相当之长。咁但系当我哋讲紧喺一个长时间嘅时候，我哋一啲嘅姿势啦，可能会系比较上唔太理想，包括可能耷低头啊、缩颈啊、圆肩啊、寒背啊。咁当我哋维持一个姿势太耐嘅时候，其实我哋嘅肩颈肌肉 甚至我哋讲啲关节就出现啲负荷。咁喺呢个负荷里边，啲肌肉慢慢收紧嘅时候咧，就会令到我哋嘅血液循环唔够，从而咧会有一啲我哋叫发炎啊、酸痛嘅形成。咁久而久之咧，甚至会令到我哋嘅肌肉咧开始冇力啊，甚至会令到我哋一啲嘅神经啊，可能或者我哋讲紧脊椎啊一啲嘅错位，咁变相就会有好多慢性嘅问题咧，我哋叫痛症咁样样啦。所以其实系一个都市病嚟嘅，我会咁讲。 嗯，咁你都知道依家啲都市人啦，就朝头早玩一轮手机，因为等车搭车翻工，一路玩玩足成个钟。好啦，咁咧有阵时啲手指又劳损啊，肩颈又劳损，有更加多咧系你煲剧啊！有阵时你搭公共交通工具咧，你煲剧咧停到啦嘛，成个钟头咧。隻手咧就僵咗喺一个位置，条颈咧就因为要就个mon咧，又古古怪怪咁样啲，可能啲坐姿又好，企喺广铁嗰度咧，一隻手咧攞住嗰个扶手，另一隻手咧单手煲剧，我真系见好多唔同嘅人啊，都有呢个情况咁样。好啦 ，Kenny 点搞法咧？咁啊，交俾你哋专业嘅角度去讲下。其实真系唔太好喎，估计系咪啊？ 系嗱，因为咧，大家要知道，其实我哋用手机嘅时候啦，其实我哋嘅头一定系耷低，即系我哋讲紧，其实头嘅重量其实都有十几磅。咁你要知道，其实我哋肩颈嘅肌肉啦，其实本身系唔太够力去足以承托我哋头嘅重量，讲紧一个长时间啦吓。咁所以当我哋其实尤其是可能用手机啊，不论你话睇剧又好，读手机又好，其实只要系超过我哋讲紧可能30至45分钟咧，其实我哋嘅肌肉已经系出现一个我哋叫做劳损嘅状态。咁所以变相其实我哋嘅建议就系用手机唔系唔得，系啦。咁但系其实最紧要就系注意嗰个时间嘅问题，因为就算有一个正确嘅姿势，假设你手抬高，头向后缩，颈有个生理弧度，非常之靓仔啊！咁系咪代表可以用一个钟头手机都冇问题呢？其实唔系嘅，任何嘅姿势太长咧，其实我哋人嘅肌肉咧都会有一个负担唔起嘅一个嘅时间。咁所以变相就系我哋讲紧最紧要就系可能定期30至45分钟就要停一停，俾自己唞一唞咁样样。 嗯，系啊，嗱，即系可能手机咧都要 set 一个 timer 喺度啊，计住时啦。有阵时煲剧呢家嘢咧，就大家都觉得。即系越睇咧就越沉迷，一集剧咧可能一个钟，有阵时咧仲会用手机睇电影，咁呢啲全部都系考量之列啦。咁啊，点会冇呢个手机嘅后遗症咧？咁啊，遇到呢啲情况，头先讲预防啦，就胜于治疗啦。咁但系如果真系去到治疗啦，有啲乜嘢可以缓解得到咧？关于呢啲手机后遗症， 多数咧，如果我哋讲紧系一个自己可以处理到嘅范围咧，第一样嘢我哋要应付嘅，当然系一啲肌肉嘅问题，系啦。咁所以如果假设大家真系可能长时间用手机啊，啲肩颈肌肉好酸痛好攰，呢个时候其实最简单做嘅嘢就系热敷啦。因为我哋讲紧热敷咧，可以令到我哋嘅肌肉放松啦。亦都可以提升翻我哋嗰啲位置嘅血液循环，咁所以变相咧，我哋做翻一个15至20分钟嘅热敷，系啦，得嘅话咧，可以咧每日做到2至3次，系啦，令到我哋肌肉有个短暂嘅放松同埋舒缓，系啦。另外都可以咧做翻一啲简单嘅伸展咧，我哋可以利用我哋嘅手去垫住我哋耳仔嘅两边啦，慢慢将我哋嘅头咧拉向左边或者右边，去等我哋嘅颈有翻一个适当嘅延伸，去翻一个啱嘅长度咧，都可以舒缓到少少肩颈嘅痛症嘅。 嗯，咁啊 ，Kenny， 如果加嗰啲坊间嗰啲按摩膏啊，有嗰啲薄荷成分嗰啲，又 O 唔 OK 咧？有阵时你都会讲教我哋热敷啦，咁啊最 organic 或者天然少少啦。但系坊间都有好多呢啲摩擦膏啊、按摩膏啊，你又点睇咧？ 嗱，我哋讲紧其实一般嘅按摩膏咧，都有分两款嘅。学你话斋，例如有一啲系有薄荷成分啦，即系比较清爽少少。咁有啲佢嘅按摩膏咧，反而系咧个成分系偏向咧，会令到你咧会觉得嗰啲地方发热嘅。咁所以记住，我哋讲紧如果真系一般肌肉酸痛咧，其实就唔太适宜用一啲太清爽嘅。太冰太凉嘅嗰款，因为嗰啲其实佢会令到你个肌肉咧，虽然嗰刻个痛症冚咗，因为冻啊，咁但系其实佢会令到你嘅血液循环咧减慢，甚至会令到我哋因为血液循环减慢咗啦， 咁肌肉喺冇血嘅情況下會收得仲緊，咁所以有啲人用完之後會仲痛多咗。咁所以我建議就係一般，如果我哋講緊純粹係一啲肌肉嘅酸痛，可能因為講緊長時間嘅使用咧，咁其實最好就用一啲帶熱嘅。嘅一啲嘅按摩膏會比較好少少。 嗯，咁啊，今日咧都長知識啦嚇，咁啊 ，Kenny 教咗我哋好多啦。咁啊，病向淺中醫同埋預防都係重要嘅，少啲玩手機咧先係王道啊。今日早上咧，多謝專業嘅物理治療師啊 Kenny 同我哋分享咁多。下集咧講下啲職業司機嘅酸軟病痛咯，好嘛？唔該曬 Kenny，thank you。 冇問題，拜拜。 像是狂想，同行中仍同行中，相恋的对象，但昨天渐已结霜，想豁然开朗，也需修养，如贫乏，无可接同拉扯，到底多盲目。作用从伤痕换身很讨厌这个人，曾找时间中安抚我的根，无疑曾愉快地爱过，抱着时光多动人，埋藏好这珍贵气氛，求将来那天可真是祝福这人，尚有堂课需要学，定留低落人，无穷尽美好或快要走得近，爱跟痛楚互为牵引，能原谅到底。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呢？有冇听过一句说话叫做少女藏刀？唔系讲紧后生嗰个少女啊，而系话一个笑容嘅背后可能分分钟潜藏一啲凶险嘅危机。咁你又知唔知少女藏刀嘅英文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So I say I love you，只有内恨都不复，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可恶。So I say I love you，花半秒唇齿功夫，只但剩岁月。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不在乎，不在乎，生于这世界，还有一丝牵挂令我在乎，当天际难了，不区分起舞，除下这假。在劫难里，希望从未给玷污，偏给我磨练也好，我未敢辜负，谁要被怀疑低估？ You may say I love you， 都见了甜品师傅，巧妙地发掉这天赋，即使要蒙着我嘴，更大声呼呼。 刚才讲到少女藏刀，很多时看人就不要只看表面，就算对着你笑面迎人，内里有机会都不是对你那么有好意的。英文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讲的， Bees that have honey in their mouths have stings in their tails. Bees that have honey in their mouths have stings in their tails. Bees,B-E-E-S 解作蜜蜂，蜜蜂有 honey 蜜糖，人所皆知啦。不过你又有冇留意佢哋嘅尾部仲有支刺喺度咧？呢句说话正正就系话俾你听，就算系蜜蜂都唔好净系睇前边。如果睇前唔睇后，净系着眼蜜蜂采花蜜而忘记咗佢哋背后有一支针嘅话咧，可能就中晒计啦。这句说话亦正正解作少女藏刀。记住啦， Bees that have honey in their mouths have stings in their tails. Bees that have honey in their mouths have stings in their tails. 认识一个人应该里里外外都睇清楚，慎防佢少女藏刀。Bees that have honey in their mouths have stings in their tails. Bees that have honey in their mouths have stings in their tails. 8:55咧，头先咧 ，Bobby 个环节咧就讲少女藏刀嘅英文啦。咁、我想讲啦，即系少女藏刀又唔好，但系咧番碱藏金币咧就系好事嚟 嘅。哇！特登噶，特登收喺入边唔通？ 系啦，嗱，原来系咁样。 系咪嗰个游戏啊？ 系咧一个 game 嚟噶，系啦。咁中国咧河北省啦，咁啊有一个幸运嘅男子咧，就使用呢个肥皂嘅时候，即系番碱啦。无意中咧就发觉硬、刮到自己啲肉、嬲啦，谂住投诉。一睇之下，竟然有一个金币嗰度，咁啊，原来咧就系嗰间公司咧就推出咗一个叫做 lucky 嘅嘢啦，即系意思就系每100万嚿香碱入面咧就会藏着一枚啊。 1.5 克的金幣， 100萬分之一的機率。 這個玩法呢，我記得好像看過，我在那些影片分享平台呢見到有些公司說這個，不過就不是送金幣，即是它都是舊舊一樣的番簡，你隨機地你買呢當然 是 那你洗一下洗一下，哦，中間中獎喎，即係咁。 哦， 如果有個咁嘅活動，我諗啲人係咪應該唔會洗一下洗一下，應該會大批咁樣買，然之後就翻嚟剝開佢，切開佢睇下入邊有冇啊？ 係啦，即係咁樣咯，即係我夾硬整開佢，咁你咪即刻見到有咯。 嗯， 哇！如果你咁樣洗，可能兩年之後你先 係啊，咪就係咯。 喂，呢、這個品牌咧都玩咗好耐㗎咯，將呢個 event 2011年開始玩㗎喎， 即係而家舊番簡都仲未洗完， 一年。而家已經22年咯，玩咗11年咯。 2011年咧，開始就有幸運兒咧喺番簡入面咧獲得該品牌嘅金幣咁樣，咁啊網民下邊紛紛都熱議啦，咁啊話哇要攞金屬探測器去scan 下啲， 都係個方法 喎、啊，去超級市場咁樣，咁啊唔知會唔會係真啦、啊？ 唔 係、 那個金幣咧，可能係值500蚊， 嗯， 但你買個金屬探測器咧600蚊，即係你要倒蝕100蚊。 我估個金幣都值啲錢嘅，1.5克啊，即係金價回咗啲，我估都值1000蚊啩咁樣啦。咁啊，有啲人就慨嘆啦。我由10岁开始就用呢个牌子嘅番简噶啦，依家咧用到30岁啦，我的金币咧咁样，咁望门轻叹啦。嗱，问下两位拍档有冇呢啲幸运啊，甩唔甩咧咧？你哋 极之冇啊，极之冇呢啲幸运，抽奖都唔会抽中啊！我想话， 等等先，唔好一概而论。嗱、先讲咗。你哋喺揭汽水啊，嗰、那个揭盖掩嗰度有冇？ 冇啊，冇啊， 冇啊，冇试过啊。 系咩？ 系啊，你试过中啊？ 有食雪条有冇中、啊？ 都冇啊！ 雪条基本上中嘅几率都好高、啊。 我通常咧，嗰啲开亲嗰啲咩纸巾又好，乜都好啦，都系多谢惠顾， 就 祝你好运。 我多谢惠顾嘅啫嘛，就算以前。嗰啲利是都系多谢支持， 唔系啊，恭喜发财咁样拆开系。 你以前公司好似都有50蚊嘅， 后期冇啊，后 期多 谢 支持 系 咩 ？TV Buddy 多谢支持， 系啊， 我 sorry， 我系讲咗真嗰句添，真系唔好意思啊。anyway， 唔系咁都多谢嘅，都多谢嘅，系咪 先？系啊，正所谓有时我支持下你，有时你支持下我啦。 多谢你嘅付出咁样啦， 都系 Buddy 嚟噶， 系啊，真系 拍晒心口啊嘛， 当你 friend 先咁咋。啊，讲钱嘅咩？唔讲噶，冇话讲钱噶嘛。咁啊，我就俾你哋两个好运。 系啊， 我细个咧食嗰啲一种雪条叫巨星，记唔记得咧？ 我记得。 系啊，巨星咧就系上边系啲 糖碎嗰啲， 系啦， 五颜六色嗰啲啊。 估唔到我同你即系都争一决年纪，都有啲共同话题。 我食过，但我麻麻地嘅嗰只。 好甜喎、啊，嗰只 唔系啊，因为佢得个顶甜啊，佢、个底咧，因为 系酸咪咪嘅， 系啊，咁一路食嘅时候咧，你更加显即系因为上面好多糖啊嘛，上面嘅甜咧更加显示到后面嘅唔甜啊。 哦，个对比人哋嘅口感上，咁、你中咗啲乜嘢啊？ 咪中多一条雪条咯，连续中、啊，连续记、啊。不过咧，旁边又冇同学仔啦，如果唔系可以 share 下。嗰次咧食咗2-3条雪条，肚痛。 哎呀！ 所以咧，有阵时咧都可以唔系因祸得福啊，因福得祸啊。咁啊，即系你呢啲冲下番简，刮到落去，刮损晒都唔好啦。金币，所以即系有阵时咧，命里有时终须有。 观塘码头退出，重复多次，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未消散，去到观塘码头退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屈 地街。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连翔道，跟住擎天半岛，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过咗芙蓉山路少少，象鼻山路去全景围方向，跟住全锦交汇处一段咧亦都挤塞，车龙就去到象山村。咁喺封路方面，荃湾嘅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同埋城门道跟住豪辉花园一段咧要全线封闭。另外，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去美孚，跟住豪辉花园嘅慢线咧都系需要封闭，一带挤塞，几条嘅巴士路线要改到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同埋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做物流嘅张生有奖， 多谢。 十二楼 B 座嘅陈师奶有奖。 多谢。 楼下茶餐厅强哥有奖。 多谢。 观塘骏业里秘书小姐苏新妈，通通都有奖。 多谢啊，多谢，多谢。 一齐为香港嘅好市民鼓掌。电视节目《好市民好故事》，每集表扬多位好市民奖得主，重演案情，了解佢哋点样挺身作证、举报罪行。今日下昼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中秋家迎最爱。 乜嘢系人月两团圆啊？ 八月十五月光好圆， 一家人一齐大团圆， 所以叫人月两团圆咯。 系咪净系中秋节先可以团圆啊？ 梗系唔系啦， 陪住屋企人， 日日都可以人月两团圆。 收到。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梁荣忠、阿欧、林慧、白元浩， 祝你中秋节快乐。 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叶柏强， 香港和世界各地多了很多并发症叫做多系统性炎症，世界各地的研究已经证实了接种新冠疫苗其实可以减低了九成以上的多系统性炎症，当现在开始复课，我希望各位家长留意千万不要再等了，其实我们现在给小朋友接种的疫苗都是高度安全和有效，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经纪先生，我孤儿寡妇，你做下好心啦，租金方面可唔可以再平啲啊？ 啊，好啦好啦好啦，见你系孟母咋，一口价3000啦。 哇，咁样我搞孟母3000，不如听一听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啦。 今个星期三就有圣方济各英文小学嘅学生声演佢哋创作嘅《孟母3000》。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咧讲讲啊，隔晚美股咧都系做得差少少嘅，因为咧即系讲紧个油价吓，咁啊布兰特期油啦，咁啊反而有得升啊，升 2.92% 啦，咁啊港股点睇咧？港股都 OK 啊吓，咁啊即系道指期货咧就升140点啦，咁啊俗称黑期嘅新加坡港股期指咧就高水90点，咁啊睇下今日港股可唔可以升翻高少少啦，唔使就。即系下下都谂住跌穿19000啊！吓，睇下可唔可以有啲提振嘅作用咧？ 呢个世界有好多事喺你身边出现，我哋唔去理解， 不等于它不存在。今日用这几分钟我哋讲下 瞓觉。啱啱瞓醒，就讲瞓觉。即系等于啲人咧，啱起身，你有咩感觉啊？好眼瞓咯， 通常都系咁噶， 系咪先？我想问问大家，瞓觉嘅习惯，有冇帮自己统即系计算过？由你摊落床，到你叫做入睡啊，几耐时间咧需要？ 我而家最近系我谂几秒啊， 几秒即系可以急速入咁就。 我都唔知道自己瞓咗根本。 即系直头系嗰啲咩，即系控制唔到啊！一瞓累低就累低。 一瞓低，本身谂住诶仲可以碌下手机嘅，或者再 check 多次个闹钟先嘅，跟住之后已经瞓着咗。 得啦，一定要翻工。 已经瞓着咗，瞓咗。 系啊，你份工叫你翻工啊。 好咧。 我都系啊，我秒睡嘅， 秒睡系嘛， 系秒睡。有阵时，譬如等人啦，喺自己嘅车厢入边啦，等五分钟到啊， 就瞓咗， 即刻瞓，即刻。 哇，你小心啲、啊， 系咯，呢个有啲危险、 啊。要开玻璃窗、 啊，有啊，我冇咩噶，我好少开冷气嘅，其实尽、量都想空气流通啲啦。 咁、有冇听人哋讲过，或者人哋而家你哋啊秒睡咁样同你讲，喂，你有福气啊！即係有啲人啊，喺張床度點嚟點去，成晚都瞓唔著，你可以即刻瞓著，有福氣啊咁樣。有冇聽人哋講過呢個係一種福氣？ 我又冇聽過，不過我自覺得係一種福氣嚟。 反而秒睡咧係一個病症 嚇、啊，真 係 㗎！ 我都聽過好多人講咧，話你太快瞓著咧，你係你身體已經係勞累到極點啊！嗱、我唔知系咪真系咁样睇啊，钟哥 嗱，可能阿 O 咧就系喺呢个日本秋田大学嘅医学系精神科嗰度咧，系听过阿教授讲嘢， 唔系我听你讲，我听你复述翻佢。 阿教授讲啲乜咧？ 咁啊，教授咧就即系喺一个日本嘅节目里边咧就讲、喂，究竟秒睡即系叫好快瞓得着觉，系咪一件好事？咁佢就话，咁佢一个界限，何谓秒睡先？系咪真系一秒？好似阿巴比话，几秒钟瞓着咗？咁、都一个时限噶嘛， 系 佢话以八分钟为例，如果你喺八分钟之内瞓到觉咧，咁你就要真系留意一下自己 吓，八、分钟个 range 都好大、啊， 好噶，即系话由你摊落床，原来八分钟之内你瞓得着， 系 唔好以为系一件好事 吓、啊，一定瞓得着， 我都觉得一定瞓得着，同埋好多人都应该八分钟内都瞓得着， 呢、个就系问题啦，因为太多人，特别系都市人咧，咁、你可能会。会唔会八分钟好长噶咯？咁但系原来你八分钟瞓得着，可能你有啲警号你自己要留意。咁、就系讲咗呢个日本秋田大学医学系精神科嘅教授咧。咁、佢就话啦，嗱，通常如果以一个我哋喺正常上，我哋身体机能状态底下熄咗灯之后，由你个身体调节去到入睡嘅状态。平均嚟讲，应该需要15分钟嘅， 系 即系熄咗灯。即系如果你一路开住灯，咁当然为你撑住只眼，你未必会瞓到觉啊。咁、你当啊，咁当然有啲人系中意开灯瞓嘅， 系。 咁但系一般嚟讲，熄灯到瞓觉，应该系15分钟里边发生嘅事。即系你不能够话就八分钟就太快啊，应该15分钟左右。咁佢就话啦，咁佢揾咗一啲嘅人做一啲研究啦。咁发现咧，得出以下嘅一个结论。咁佢就话有一种咧就叫做如果喺五至十分钟咁短时间你瞓得着咧，佢哋叫做气绝睡眠啊，即系气绝身亡啊，气绝睡眠， 即系好似顶唔顺啊，自己扑咁样就瞓咗啦咁。 咁佢话原来你太快瞓得着，正话我即系话我可能听过教授讲嘢，佢话原来系代表身体太疲劳，甚至系严重缺乏睡眠。有慢性睡眠不足的傾向，先至會有秒睡的出現嘅啫。 哦， 系啊， 慢性睡眠 即係慢慢，你唔係一下子 慢慢耗乾咗你咁。唔係 即係咁啊，仲衰過咩？ 係 咯， 你一段急促睡眠不足，長時間裏邊已經唔夠瞓啊！即係你唔係一日，唔係兩日，你一日兩日可能好快會回氣啊嘛。但已經係長時間，令到你個身體。就總之你一攰低你就要瞓啦，即係要係咁樣嘅時候，即係話係一個警號嚟嘅，你要小心啲啦。咁佢話有幾樣嘢，其實你可以留意一下嘅。咁我冇辦法計到自己，我係咪一瞓低係 咯， 係幾秒八分鐘，即係你冇辦法計到。你越係去計，咁咪即係令到你失眠咯。咁你唔會計， 唔好再諗啦。通常呢啲時候都係叫自己 嗱。咁佢有幾樣嘢你留意一下，如果你都中嘅話咧。你就真係可能已經去到一個嚴重缺乏睡眠嘅狀態啦， 好緊張，好緊張嚇，究竟中唔中啊？ 第一，你兩個都中咗啦， 五至十分钟之内瞓得着觉， 系啊，中咗啦呢个， 系啊，仲话你讲几秒添啦。咁呢个咧就净话讲咗咧，系身体慢性疲劳嘅症状嚟嘅。咁即系你中咗啦。第二，每日朝早闹钟响之前，你哋醒咗。 我系啊，我系啊， 又系啦。 哦， 闹钟响之前， 我系啊，我永远都早过个闹钟醒噶。 诶，我唔系，我唔系， 我唔紧要，因为你呢一格唔中啊。 一听一点， 系啦， 老师一听一点啊。 呢个咧，我相信我今问，唔好话问你两个，我谂听紧收音机嘅都会中。瞓醒之后四个钟头之内，仍然好想瞓觉。 哦， 呢个系啊， 我又唔会呢个，反而 即系你，譬如你五点钟起身。五点，即系你九点钟你已经想瞓觉。 嗱，睇下你点计。嗱，我通常系点咧？我会系醒咗之后啦，咁搭车嗰段时间系会攰嘅，翻嚟嘅途中。 但 搭车 通常你精 神 你都想瞓噶嘛，有。 咁所以我咪话咯，四个钟内系点计先？ 我未必，因为我一早啦，你哋都见噶啦，我系咁咖啡，系咁咖啡。 系啊，咁啊系，你 根本唔会俾自己瞓。 但系你唔可以借助咖啡因啊嘛。 系啦，冇外助力嘅情况底下，你会唔会就系攰咧？ 系摄取， 摄取翻啲精神同能量。摄 取系啦。 即系如果你一早起身，你即系咁样有啲能量饮品， 系啲能量饮品就 就要提供能量， 反而冇能量。 我当然系一听一点啊， 系啦，一听一点。 好，第四呢个咧就你哋应该未系住嘅，咁但系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都试过， 系 随时随地喺边度都冇所谓，都可以瞓得着。 我试过，但系而家唔系，有一段时间我试过，系啦，系好明显都感受到自己系真系好攰嘅嗰段时间。 嗱，如果你身体出现咗呢四种嘅症状咧，大家就要留意多少少啦。咁我净话讲个最第四嗰样咧，即系去到边度都瞓得着觉咧。咁我以前拍剧嘅年代咧，就即系成日冇得瞓噶嘛，就系去到边，只要唔好话有被啊，只要可以摊得平条腰骨咧。就瞓咗噶， 你系摊得平添啊！我试过唔系摊得平啊，我试过做咗 gym 瞓着咗 啊， 真系 坐喺度就瞓着咗啦， 即系 跑步 呢位师兄你都好攰， 就瞓着咗啦已经， 大家留意一下。 克球是一项建基于足球的新兴运动，在特殊弯曲的台上面进行，亦都吸引了很多新一辈的运动员和业余爱好者参加。台黑球在2012年匈牙利诞生，一个真正体验性别平等的运动，因为根据规则，不论性别，台黑球的比赛入面都是可以单打和双打，甚至乎是混双的。简单地来讲，这个运动有少少似就是用弯曲的乒乓球台进行类似踢毽的运动，不过球类方面就会用比较接近足球圆形波的五号足球了。台黑球以得分的形式进行，可以在沙或者室内的体育馆那里进行，球员之间或者是球员和台之间亦都不可以接触的，这个呢亦都可以帮助大家减少碰撞而受伤的风险。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神光摩的卡 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肥妈、哦，我记得你之前都打过嚟噶、哦。 系啊，阿女放榜嗰日咯，话、佢有机会会罚买甩我嘛。 咁而家咧，而家情况系点咧？有冇买甩到咧？真系。 其实最后冇，佢话因为佢啲同学咧就要飘卷，咁佢就因为一早知道入咗啦，所以费事嘥咁嘅钱，就所以同咗我庆祝啦。 咁啊，而家就顺顺利利啦。咁但系开学嘅时候，似乎又有啲新挑战发生，系咪咧？ 系啊，佢开学前两日咧，佢中咗头奖啊，搞到全家要留守屋企啊。 哎哟，不过唔怕唔怕，冇事嘅，冇事嘅。 阿细佬又冇得参加开学礼啦，咁佢有啲唔开心，搞到大家咁大镬咯。咁细佬咧就有啲担心，就惊影响到学业。 系， 咁我就想佢哋放松啲啦。咁细佬都系开学几日，应该好快追得翻嘅。 系啊，因为三几天时间，而家都还好嘅。即系你因为开学前几日，咁你而家都系扣除翻，可能剩翻几日啦。咁希望快啲出关咯、啊，大家都。 系啊，咁过多几个礼拜咧，阿肥妹即系阿肥二就要搬出去住啦。咁有啲唔捨得啦，佢话佢要住科，想试下我。 系， 就挂就挂住嘅，咁但系冇计啦，长大咗就要俾佢出去闯下。 系啊，呢啲时候系真系呢一个阶段先学到同埋领会到嘅嘢嚟噶，过咗去又翻唔到转头啦。 咁但我有啲担心咧，就系阿细佬仔咯，有咩功课唔识嘅，咁阿肥二唔喺度就冇人教佢啦。咁细佬仔有咩心事，咁又唔可以随时随地咁同阿家姐呢个倾下偈咁样咯。咁希望阿肥二多啲 WhatsApp 翻嚟，打电话翻嚟。尤其是就算你唔揾我，你都揾下细佬仔啦。佢由细到咁大都黐到佢实一实，真系好挂住佢噶。 我谂都会嘅，即系嗰个子弟情咧，应该系比我哋想象中嗰个深厚咧，同埋嗰个经历咧系会更加多嘅。分分钟佢已经自己自动自觉日日揾住佢。哎呀，好挂住你，又唔知你点咧，又报告一下自己煮开嘅生活系点啊，影下相啊，影下啲环境咁都唔顶噶。 希望啦，同埋佢出去住，希望佢自己照顾自己啦。冇人再同佢执手尾噶啦。咁有啲唔开心唔惯嘅，搬翻嚟啦，我哋都等紧你嘅。 一家人就有个咁嘅好处嗬，即系最强嘅后盾。无论出边发生咩事咧，经历过啦，学习过啦，最后咧个屋企门咧，你见到都系打开住等你翻嚟嘅。好啦，咁我希望新学年啦，两个小朋友都系啦，身体健康，开开心心，样样嘢都系越嚟越顺利啦。 好啊，多谢晒。 多谢晒肥妈嘅电话，拜拜。 拜拜。 涌此际恨月朦胧，愁绪何自空，悲哀都一样痛，情意如能互通，相分不必相送。 心花的隐隐痛。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啊，钟哥揾阿畅出嚟倾下偈先。早晨阿畅， 早晨刘畅， 早晨啊，钟哥，早晨啊，欧，早晨各位。 系 有咩好嘢啊？ 哇，今日好似好多嘢睇喎都。 系啊，嗱，有场好波，有场好嘅足球赛事啊。首先同大家介绍啊，港台电视32台啊，有呢个亚协杯嘅跨区准决赛啊。今晚8:45咧，港台电视32咧就独家电视直播。我哋咧香港球会出场啦，有呢个索迪安娜系乌兹别克嘅球队对我哋香港嘅代表东方龙狮啊。 咁啊紧张啦，咁啊首先嗱，我哋唔熟乌兹别克，但系乌兹别克嘅排名好高啊，其实喺亚洲入边。咁啊睇下东方龙狮嘅表现系点样啦，尤其是去到当地主场啊吓，咁啊球术方面有我最中意嘅顺文啦、鬼Sir啦、同埋和哥啦咁样。广场好波，咁啊，除咗睇波之外，当然好市民、好故事都要表扬下，系咪啊？ 冇错啊，咁啊，翻翻去到港台电视31啦吓，今日晏昼6:30呢个好市民、好故事，我哋咧继续咧每一集咧都系表扬下几位咧得到呢个好市民奖嘅香港好市民啦。咁今集咧就会阿 Kitty 主持人咧，佢请嚟咗咧有两单 case 嘅主角，一单咧就系去帮手提供资料咧去到倒破呢個爆竊案嘅一個得獎人啦，另外咧一個犀利，佢咧可以救人一命，咁係一單企圖自殺案咧，佢幫手救人嘅一位啊袁先生啊，咁佢親身嚟現身說法，睇下佢當日點樣去救人啊。 咁啊，接住落嚟就7:30咧，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 冇錯啦，咁啊，主持人啊常林法師咧，今集咧請嚟嘅嘉賓朋友啊，就係奧嘉年啊，咁啊嘉年咧就。即係上嚟同大家傾下偈，睇下佢點樣去到減壓活得自在。咁我哋即係喺鏡頭前面見到歐嘉年咧，都係一個好做事好認真嘅人啊嘛。咁佢背後都係真嘅。咁但係咧，原來咧佢亦都係比較佢自己認啊，比較情緒化。咁但係近年咧，佢開始有改變。咁究竟佢經歷咗啲乜嘢咧？又有啲乜嘢體會咧？今晚7:30一齊聽阿嘉年講下。 好，咁啊8:00啊，鄭瑞文 Karen 啦，咁啊有啲新嘅醫學資訊俾我哋，係咪啊？ 係啦，咁啊醫生與你啊，今集佢請嚟呢個醫學人環節，請嚟呢個梁德陽醫生啊。咁佢係呢個中大醫學院婦產科學系嘅系主任，佢研究胚胎學好多年噶啦，佢引進咗好多創新療法咧。幫助咧嗰啲先天有缺陷嘅 BB 咧，點樣可以咧活過來啊？咁啊一齊聽下佢咁多年嚟點樣去救翻啲 BB 仔啊！ 係節目咁豐富，當然要睇實港台電視31啦。係啊， 唔該曬， 唔該曬，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署寻日起在辖下4提供牙科街症服务的诊所推行初步登记安排，尽量避免求诊人士通宵排队。另外2牙科诊所将会在今个月中推行有关的安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议员梁文广表示欢迎，期望当局继续完善，包括考虑是不是在辖下所有相关诊所都推出初步登记安排，也希望当局可以提供更多公营牙科服务。他建议政府可以与非政府机构合作，提供牙科保健和预防服务。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说，虽然市民不用凌晨排队，但在之前一晚到场轮候登记之后，第二天到场又需要再登记多一次，希望当局能够再优化，包括能不能够考虑透过电话或者上网等登记。四川省泸定县6.8级地震增至46人死亡，另外有百多人受伤，16人失联。应急管理部主要负责人连夜率领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工作组前往震区，指导支持抗震救灾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000元人民币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援救灾工作。 通往镇央的公路多处阻断。金枝洲和雅安市共有5万多人转移安置，4万3000多户停电，3万5000户通讯中断。当局出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消防和医疗等各类救援力量6500多人，并调派4架直升机和2架无人机前往灾区。台风暹南诺凌晨在南韩南部沿海地区登陆，多处受到暴风雨侵袭。南部的釜山、蔚山、广上南道等地多处有道路和房屋被淹浸，树木倒冧，河流泛滥，有居民被困。凌晨蔚山市有男子堕河，当局正在进行救援。首都圈京畿道有树木被强风吹倒，压毁车辆，车上被困人士安全获救。南韩气象厅说，全国大部分地区和海上发布台风特报，仁川等沿海地区发布强风或风浪特报。全国多地每小时降雨量达到5至20毫米。北韩朝中社报道，领袖金正恩主持国家防灾工作总结会议。金正恩在会上说，强化灾害防范能力是一项实现祖国繁荣发展、守护人民安全、生命安全的重要工作。他强调，对于将人民大众第一主义作为基本政治理念的党和国家来说，没有东西比人民的生命安全更加重要。会议星期日起一连两日在平壤举行。韩联社说，会议在热带气旋暹南诺逼近之际举行。分析认为，北韩举行会议意在改善国家危机应对机制，整顿内部纪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日骤雨，风势较大，气温稍低。中秋节前后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99点，升73点，总成交金额4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0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62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6元，跌3元；新东方在线31元，升2.4；中国海洋石油10.36，升3.2；复星旅游文化8.66，跌1.42；比亚迪股份218元，升3元；友邦保险75.25，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67.56，升4.2；美团175.3，升1.7；中国移动50.15，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40.4，瑞士法郎0.978，加元1.311，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16，欧元对美元0.997，澳元对美元0.68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27,732点，升112点。港金报16,14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7.79美元，卖出1,71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啊，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 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杜鲁治道。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去到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同埋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运输署的2022年交通习惯调查会在9月至12月进行，被抽中的市民在收到邀请信后可选择网上、电话或上门接受问卷调查，上门的访问员会着制服和带名牌，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积极参与调查帮助提升大家的出行体验。如有查询请致电3900-1100。 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首先要恭喜男歌手 Post Malone 先，因为近排咧佢就荣升爸爸成为 Daddy 啊，恭喜晒！两位朋友嘅合作咧可以为非常之配衬啊吓 ，Post Malone 再加埋 Doja Cat。 Girl, I like you, I do. I wanna be a friend, go shopping in a Benz. I like you, I do. I hit you when I land, can you fit me in your plans? I like you, I do. We went over to France and we woke up. When you free, cause I've been trying to hit it all week, babe. Why you acting all sweet? I know that you want a little me, yeah. Get a little OD, but it ain't new to a freak. Let me drop bands for that dude in your teeth. He led the way I drip, turn that pool to the beach. And I could have caught the Birkin, but I copped Celine. Why we got the same taste for the finer things? Brand new, new with the same routine. Now we got me on a leash, cause we set no strings. You know I'm cool with that, so the booty.You ain't get sued for that. Wonder what a sweater might do for that. 再次证明咧，呢啲咁冧嘅情歌咧，绝对有市场啊！上升到本周亚军宝座 ，Post Malone featuring Doja Cat, I Like You, a Happier Song。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终极谜底将要解开，熟悉嘅竟然变成陌生人。 佢正称一直暗中及实装文件，呢、这个系。他威胁庄耀柏保证洛神到手的筹码。 国剧夜场悬疑剧，王俊凯、张译主演《重生之门》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你是说我阿爸是被人害死，不是因为意外？ 国剧周末影院，张国强完全主演《碧海红心》。 赵迪虽然回来，但是高亮就拒绝和他复合，而孔令云就想加入飞行队，但孔祥海就反对，但最后孔令云获准成功加入救援队，而踏浪号亦都重见天日，一乐终于为父亲证明清白。 国剧周末影院《碧海红心》，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你听过未啊？每个年代都有属于那个年代的一些说话，简称潮语。潮语有一个特质，就是只是得那个时期才可以成为潮流，早些出现不得，迟些已经 out 了。 所以如果想永远走在潮流的尖端，你一定要好熟悉那一期兴讲些什么。如果讲了一些不属于现在这一期的说话，很容易会出卖你的年纪。例如以前的人讲你好摩登，即是你好新潮。如果现在你仲讲摩登，你起码有翻60岁或以上。可能年轻一辈不是很明白什么是摩登。摩登 ,modern。如果你而家仲讲紧摩登，你一啲都唔摩登。早排同个年青人倾偈，我谂住称赞佢话：你咁叻仔，简直系世一、世一、世界第一，潮语嚟噶。点知佢话：阿叔，你而家仲讲世一？我话 ：OK OK， 你唔系世一，你系宇一，宇宙第一，仲劲啲。他再讲，阿叔，无论是乜嘢一，都是2020年讲嘅嘢啦。2022年都就嚟完啦。咁我话，2022年我最紧要识讲啲乜。年青人同我讲，你讲嘅嘢我聆听。我话，你系咪想讲我讲嘅嘢你想聆听啊？年青人话，聆听，零兴趣啊。即是一啲兴趣都冇。佢再讲，如果你想做潮人，要知道点部署。我即刻话啦，系嘅系嘅。年青人又话，点部署都系潮语。我同佢讲，点部署我僆仔时代已经讲过咯，都系潮语。年青人话，你讲嘅时候我都未出世，我未出世就当唔系咯。而家我终于明白呢一句，原来古老可以当时兴。年青人话今年嘅潮语冇呢句。今日我同两个同行倾偈，我问佢哋最近点啊？其中一个话 everyday new。我话咁就好啦，识得咁谂，每日都觉得系新嘅开始，态度正面。佢话 everyday new， 撩鼻哥个撩，唔系 new new。因为每日都要做快测先可以开工，而家真系 everyday new。另外一个就话，而家香港净系得一线艺人同二线艺人，冇三四线。我又问点解呢？佢话如果你冇事，快测咪一线咯；如果有事，就系两条线，你就系二线。而家唔会有三线艺人啊。系嘅，系嘅。所以2022年就嚟踏入秋天之际，就算我哋 everyday new， 我哋要当系 everyday new， 每一日都系一个新开始，每一日都有一个新希望。就算你原本系一线，你有机会跌落二线，不过唔需要担心。就算今日变咗二线，你始终有一日会上翻一线。记住。Everyday new 就得噶啦 ，Everyday new， 希望永远都喺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Let's get lit， 越亲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嚟啊，揾小白同我哋睇下啲饮食淘鉴先啊！小白，喂， 小白 喺度啊， 系啊，有咩好嘢食啊？ 豪鑑啊，梗係包羅萬有啦！今日同大家睇下沖繩菜。咁其實沖繩菜咧係有啲咩特徵啊？沖繩菜其實有好多咧，都係幾獨有嘅款式嘅。例如咧，佢最出名就係有苦瓜啦。另外咧，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咧海葡萄，即係好似一抽咁嘅提子，但係係啦，呢個其實海藻類嚟嘅。 點解會叫海葡萄咧？海 因為佢個樣真係好似一粒一粒嘅提子，不過佢好細粒嘅，係啦，食起上嚟咧就好爽嘅。咁我覺得都係我自己其中一個幾鍾意食嘅食物嚟嘅。 係咪酸㗎？ 唔係酸㗎、哦。如果佢酸嘅話呢，佢應該係因為佢落嗰啲醬料、即係撈埋一齊嘅時候就會酸。咁同埋如果你話沖繩菜，佢哋基本上呢會鍾意加咩材料，就係譬如豆腐啦、雞蛋啦，另外呢就係佢哋都鍾意呢就加啲飯喺好多唔同嘅料理入面嘅。咁、所以其實因為佢同日本呢都有幾多唔同嘅分別嘅，咁所以佢沖繩菜成日都覺得好似有個咩叫琉球料理咧，別樹一格咁樣嘅。 嗯， 係啦，咁今日咧就同大家試下整一個咧，就有關於沖繩鬆味嘅鹽豉湯。 嗯， 咁點整咧？其實咧都係好簡單嘅啫。咁即係材料方面咧，大家就要準備定白菜啦。 嗯、 白菜咧都係沖繩人好中意食嘅喎。 白菜喎、 係啊，大白菜啊。一大棵嗰啲咧， 白菜同埋豆腐都好似係幾中意食嘅，沖繩係啊，唔知係咪熱咧啲地方，所以啱食呢啲。 可能係咪嗰個環境本身種白菜種得好咧？ 嗯， 可能係，因為佢哋有啲譬如 苦瓜都有出名，係啊， 係啦。咁佢哋嗰啲苦瓜又唔係好苦嘅。好啦，咁我講翻呢一個。 咁唔苦嘅叫嚟，點解叫苦瓜咧？品種嚟 嘅，個名嚟啫。 有啲鹹魚都唔鹹啦。 係啊， 我又係嘅， 虛鹹嚟嘅啫。呢啲係咪？ 係 啦，咁大家就可以準備定一個譬如幾片大片嘅白菜，就將佢切成一個咧啱你擺入口嘅嗰個 size。咁就一人而異啦。跟住都可以準備定咧就紅蘿蔔。紅蘿蔔咧，亦都係將佢切成一片片，或者一條條咁樣都得嘅。因為沖繩菜佢嗰啲風格咧，好多時都係細細件咁啊，就一齊炒餸，一齊炒咗佢咁樣嘅。咁另外都可以準備定啲咩咧？沖繩人好中意食嘅一個叫做小唐菜。咁大家亦都可以咧就試一試。咁啊切嘅時候咧就好似大概4cm 到啦，咁啊就將佢切一切，咁你應該可以切到咧就5柱到嘅。另外都準備埋呢一個大葱。日本嘅大葱我自己就都幾中意食嘅，因為無論炒啊定還是煮湯咧，你發覺都幾好幾容易入味嘅。同埋咧就係木棉豆腐啦，木棉豆腐咧我自己又係唔錯中意食嘅，因為佢食落去個口感咧，佢唔係話滑啊，但係佢嗰個豆腐味咧就好重嘅，就算好細嚿咧，你都可以嗒到成個嘴咧，都係一個好厲害嘅豆腐味。咁所以我自己就好中意木棉豆腐嘅。好啦，咁你準備定呢啲嘅材料之後咧。仲有啲咧，你估唔到喎！嗱，沖繩其中一種幾出名嘅食材係咩咧？就係一種叫做沖繩叫做阿古豬啊， 阿古豬 啊，好似叫阿古豬啊，中文。 你係咪咁樣稱呼屋企人啊？ 阿古豬咁啊， 係啊，日日都嗌住佢哋阿古噶嘛，恩古恩古。 我上網睇咧，嗰啲沖繩豬仔咧，啲品種啊細只啲嘅，係 啦， 就 黑黑地色噶嘛，呢只阿古豬。 黑黑地色啊！ 係啊係啊，其實佢都係黑毛豬啲 friend 嚟嘅，不過咧佢喺沖繩嘅時候咧，佢就再變種，咁啊變成咗佢哋自己嗰個嘅特別嘅一種豬仔。咁呢只豬咧，我聽翻啲沖繩人講咧，個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咩咧？平時你食豬，你可能要飛水又剩咁樣，因為佢豬咧本身個豬肉上面有佢哋自己一種嘅叫我哋會叫做豬臭味啦。咁我哋要處理咗嗰種嘅味臭味，跟住先至可以去進食噶嘛。咁但係呢只阿古豬咧，佢就即係沖繩人就話佢本身咧天生。出嚟佢就已经冇咗嗰只味，就 咁神奇， 系啊， 小香猪真系， 係啊，呢個真喎，因為我喺沖繩嘅時候，我都有食過呢個阿古豬。咁我仲有去佢哋嗰啲農場見過呢個阿古豬。所以譬如頭先阿歐講就係話，佢哋咪唔係話好大隻嘅，同埋其實個樣係好可愛嘅。我見咗佢哋個樣之後，我已經唔想再食。係啦，好啦，咁跟住呢如果你今次呢一個叫沖繩風味嘅面豉湯呢，其實亦都係可以準備定啲午餐肉嘅。午餐肉呢，如果沖繩嘅話啦，咁佢哋亦都有啲叫阿古豬嘅午餐肉啦。咁如果你喺香港整嘅，香港係比較難買到阿古豬嘅，就算阿古豬嘅副產品呢都比較難買嘅。咁大家可以搵一啲自己鍾意嘅午餐肉啦，咁亦都係將佢係啦代替咗佢。咁亦都好似頭先嗰個紅蘿蔔一樣呢，就將佢切成條狀，又唔使太細嘅。好啦，跟住呢你就可以呢準備定一包嗰啲呢，就係日本嘅上湯。日本嘅上湯通常一包包或者一粒粒嘅都得嘅。咁亦都準備定呢個 400cc 嘅水，咁放喺個鍋嗰度呢，咁將佢煲，先煲咗佢啦。咁煲到佢中火，煲到佢入味嘅時候呢，你就先加呢個木棉豆腐啦，然後再加呢個白菜，再加埋紅蘿蔔，然後呢就再加埋個葱，然後再煮佢喇喎。咁煮嘅時候你放嗰啲香味都已經出嚟，咁冚蓋就轉呢個細火，又再焗多佢三分鐘。跟住你就可以再將剛才講嗰個午餐肉啦，同埋嗰啲小蟲菜啊一齊呢就擺入去再撈。咁諗下撈啊撈啊撈嘅時候呢，你可以先落兩粒嘅雞蛋放喺上面。咁放兩個雞蛋就喺個pan 嘅呢個鍋嘅上面啦，就再煮佢多一兩分鐘。咁話咗呢一個係沖繩風味嘅面豉嘛，咁你就可以喺煮完啦，即係再焗多一兩分鐘之後呢，你就準備定一湯羹嘅面豉。咁呢就放喺呢一個嘅鍋入面呢，就再將佢預先溶咗佢，然後就撈撈撈撈撈。咁個沖繩風味嘅面豉湯咁樣呢就可以即係叫形成啦。咁食起上嚟嘅時候呢，就好有沖繩風味啦。 咁大家可以食食佢啦，呢個 係啊 沖繩面豉湯。 頭先聽咗咁耐呢個海葡萄係 唔係特產嚟 嘅， 特產嚟。 我以為關呢個事。 唔係，海葡萄好流行噶，依家都有啲日本直送啲鋪頭，其實用個快報膠盒入住，跟住你一咬落去索索聲噶嘛。 我以為會加埋落個面豉湯度煮。 海葡萄咧，海葡萄一定凍食嘅，即係凍食會比較好啦。同埋海葡萄咧，其實我覺得都幾貴。咁我去過香港嗰啲日本餐廳咧，佢哋食海葡萄嘅時候咧，其實都講緊係差唔多70-80蚊，都係一細碟嘅啫喎，一啖好啲嚟嘅。 好矜貴喎，真係。 不過我想問翻小白直話嗰個沖繩風味嘅面豉湯咧，因為而家其實有好多面豉湯係已經係包裝嘅啦嘛，我搣開沖水已經係即刻當係面豉湯飲得㗎嘛。其實有冇可唔可以喺坊間買到一啲，譬如話？特別是沖繩風味的面豉湯，我可不可以買到？唔使自己整都有 的。其實坊間咧有啲一大鈎一大鈎咧，就專係賣面豉俾你嘅。咁可能有紅面豉啊、白面豉啊，咁你自己適隨轉變。咁你佢亦都有講到明就係、是部分啦，部分有講到明就係佢到底係日本邊個地方嘅面豉係啦。咁嗰啲咧就係、是、譬如你當係兩個拳頭咁大嘅一鈎仔咁樣嘅，咁嗰啲就唔會話好似我哋即沖嗰啲面豉湯入面有曬嗰啲乾菜就唔會有嘅，佢咧就淨係一個一盒一盒係啦面豉，咁你就每一次食嘅時候咧，就喺入邊畢一湯羹出嚟，咁啊撈落啲水嗰度咁樣煮嘅。 咁大家又可以學習一下啦。唔該曬小白嘅提供 ，thank you。 好，唔該小白。 我的享樂時代， 我先問咗阿奧。同埋阿芭比 點啊？ 即係開學啊，就係阿芭比小朋友開咗學啦。咁開學嘅時候有冇啲咩？即係或者你哋細個嘅時候有冇啲咩儀式要進行咧？ 我自己有。 你唔係你細個嘅時候啊嘛，係嘛？你有啲咩儀式要做？ 我自己為自己本人準備一系列嘅新裝咯，即係新文具啊、新鞋啊、新書包啊、新校服啊。 咁唔 係 你自己準備啫，咁你叫屋企人準備噶嘛？ 唔係喎，嗱細個嘅時候咧，如果要著校服嘅時候咧，嗰、那個校服嘅錢就真係屋企人俾嘅，同埋真係屋企人帶我去買嘅。但係到大個咗，即係譬如話中學啊、大學唔使著校服添啦。 係咯。 嗰啲買新嘢嘅儀式係我自己賺取我自己嘅零用買翻嚟嘅， 哦， 係啊， 幾賺取啊，咪又喺屋企嗰度自己 手攞 刮翻嚟， 做補習啊嗰啲 係 嘛？ 係啊，嗰陣時揾錢都辛苦㗎。係 啊，我就 校服就冇啊，因為校服定咗係嗰個款，你冇得話我要第二個款冇啦。 我記得細個阿婆會擺棵葱㗎喎，真係 係啊， 係啊， 葱 葱 明 葱 明啊嘛。 即係比較傳統啲啊， 一棵葱或者芹菜啊嘛， 勤勤力力 咁樣， 擺個書包咯，個新書包咯， 书好臭嘅，其实系啊，整到个书 包。我妈就叫我食多啲，仲冇叫我摆书包。 好传统嘅，其实呢一种系我估诶70年代、80年代都仲有。 再早期啲噶啦， 摆棵葱啊，摆芹菜啊咁样，咁啊寓意勤勤力力同埋聪聪明明 咯。咁问埋阿 Barbie 先啦，咁而家你个女女开学，佢会做啲乜嘢啊？ 佢自己哦，佢自己带咗啲小礼物翻去准备送俾啲新识嘅朋友仔， 都系好几好。佢嘅社交圈子 系啊，佢嘅圈子咯。 咁佢对你有啲咩做啊？ 佢都冇咩做。 嗱，呢样就系啦。咁啊，系早前咧，咁啊睇即系开学啦。咁啊睇到真系我自己都孤陋寡闻啊，真系。咁佢系香港有间嘅小学咁嘅附属学校啦，咁样。咁佢咧就开学嘅时候就做一个好传统嘅开学孝道礼，咁原来咧，即系如果你话小朋友读书，咁啊而家个小朋友读书就系好理所当然噶嘛。咁啊原来咧都有啲要做翻呢啲孝道活动咧，系为佢哋嘅父母做，因为你可以读书，其实系父母帮你噶嘛，或者系父母俾你噶嘛。咁你就要做好多嘢。原来有几样嘢噶，包括咗有帮父母揼骨、按摩、剪指甲。 哇！呢、這个唔使啦。 同埋跪喺度斟茶。 哇！呢啲好孝道喎， 真係好孝道。 即係你話斟茶俾阿爸媽，通常都係過年嘅時候， 或者結婚咯。 係啦，過年啊，結婚啊，咁你斟杯茶又有利是收啊，咁樣。 咁但係而家即係可能有好多後生嘅一輩咧，未必會記得或者要知道要做呢啲嘢。咁其實都係嘅。咁大家可以讀書，其實好多嘢都會即係加加埋埋，特別係父母俾你嘅栽培啊。 咁正所謂百行孝為先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梁荣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